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乐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你嗰个计咗噶，嗰、那个唔要音乐嗰个位， 哼，我唔会话俾你听，你自己 get 到， 我就好肯定嘅， 你咪傻啦，系， 系咪 get 到好准啊？ 唔系啲嘢， 真系。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各位听众们，早晨。 咦，我哋今日迎接七一咧，我哋啲衣着打扮咧夹个颜色嚟噶。 咩？ 你睇下，我哋呢一身嘅打扮，绝对就系代表国宝啦。 即系咩啊？ 熊猫咯， 哦， 黑黑白白咯，睇下。 我以为咧黑黑白白呢个颜色咧都代表住另外啲嘢噶嘛。 系咩啊？ 我谂衰嘢，唔够胆讲出街啊！ 傻啦， 系啊， 喂，今日大好日子喎。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添啊，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 其实都系大日子嘅，对于我嚟讲咧系都大嘅，因为咧喺廿六年前嘅今天，我第一日搭嚟电台翻工嘅日子。 哦，系咩？ 系 系啊，你系7月1号翻工噶。 系啊， 好嘢喎！你呢、這个 黐线嘅嗰时未回归嘅， 唔系我就话你拣得好好喎呢个日子， 系咯就系咁咯。 而家我哋唔好得罪佢，因为佢系 派利是啦，讲咩啫？梗系唔止得罪，唔会得罪佢不特止啊！你应该要派啲利是啦， 系啊， 喜庆事件啊 嘛，你与特区同年，你嗰啲即系以前成日都话咩生于10月1号嗰啲咧，就话诶共和国同年人咁样咧，而家你就 系 特区同年人，真系你， 哎呀！ 咁多年佢唔同我哋讲噶， 我其实有讲，不过你要记住咩？男人通常唔记日子噶嘛，系女人先会记日子噶嘛。 你而家突然之间你要得罪一半嘅朋友 喎，男人系 唔 记日子啊？ 我 唔认噶， 系咩？ 我记得你几时生日嘅？ 你记住咩啫？我唔俾你记， 我就系想嗰日要针对你啊嘛，系咪先？ 我唔俾你记， 你记 几好 啊？你记住啊，我唔俾你记啊， 我唔俾你记都好啊。但我觉得琴日咧应该就有个创举嘅，即系对好多 边个先？ 对好多 创。 唔系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嗱，你试过通宵等睇波啦，你又试过通宵可能睇嗰套电视剧大结局咧，大家就追啦，即系就算你唔通宵都，喂，大家睇埋最尾个集啦，咁样，哇，我谂咧都好少可咧，琴日大家咧系倒数又接近通宵咧，去等紧咧一条法例嗰个文本嘅公布， 因为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条法例就过咗啦。不过条法例讲咩嘅咧，冇人 系啦。所以琴日系一种另类嘅电视剧嘅延续咧，即系好似大家喺度等我话，喂，终于都知道咧，即系嗰套剧就出咗啦。 系， 仲要系已经知道晒所有剧情，话俾你听咧，将会俾你睇啦。不过你未知道咁个结局系点样 啊？唔系啊，呢个嗱结局我哋而家都唔知噶，佢而家有啲嘢摆咗喺度啫，系咪先？究竟系咩？系咪即系明晒先？有字喺度啦。 套戏系讲咩嘅？ 系。 系啦，终于我哋等到琴日 咧，咁有大郎嘅， 但系琴日就终于知道有咩人参演啊，角色设定啊，大概做啲咩啦咁样。 我记得咧，即系我个感觉啊，觉得似咧，之前人哋话咧拍王家卫电影嘅明星们 啦，系啦，呢个好， 佢哋可能咧一拍咧拍咗一年噶， 甚至 系每个镜头都唔知噶，即系每一场戏啦，每个镜头啦，系啦，成个剧本嘅大纲啦，各样嘢，甚至咧讲到系设身于咩嘅场景。景啊， 时代背景唔知 年代，但系佢都知，起码花样年华你梳咗个计咁样啊， 但系如果2046咧，阿王菲、穆川嗰啲。 哇，其实我 Nandas 噶， 系啊，我拍乜嘢啊？赵伟啊，影帝啊，攞埋嗰啲国际影展啊，都话唔知啊。总之佢叫我做，我咪做咯。 系啊， 我都唔知做乜嘢嘅，有少少呢个感觉。 同埋 要直到首映先至知。 唔系啊，因为你明唔明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咧，亦都好似啲女士咁咧，好着重呢个日期啊。今日咁大嘅 有日期， 有日期，我又想讲， 我唔系如果佢咁 算啦，而家打电话订扎花俾佢啦。其实佢都系原来就阿宇帮佢帮买扎花啫， 唔好太大扎。 系啦， 添烂嗰啲算啦。 但系同埋你用王家卫嗰个比喻咧，我觉得再谂到一个系配合个情节嘅。嗱、哦，有好多嘢咧，佢套戏未公演之前咧，你成日都以为有份，去到可能冇份嘅。 系、 啊，譬如之前有好多我哋嗰啲， 我谂起《春光乍泄》里边关淑怡系冇出过场嘅， 我哋好多系啦，冇晒噶嘛。 系啦， 咁但系佢有份拍噶，佢仲以为自己应该有份参与在其中噶嘛。 咁佢唔系首映咧，咁去咗乜嘢冇出镜嘅咁样。 咁但系咧，我哋之前亦都有好多德高望重嗰啲政治人物同我哋讲话，我估计应该会咁啦，或者咁啦，啊，点知出到嚟？佢就真係變咗關淑怡咯，哦，原來全部都唔中啊，哦，冇咗佢份喎，咁樣 真係。有啲人就話佢爭取到 嘅 喎， 咩都好啦，真係。所以琴日呢個真係史無前例嘅創舉啦，我哋邊有咁多條？即平時你邊會咁有興趣研究條法例啊、刊憲啊嗰啲咧？你有幾時有閱讀過份憲報啊？ 咁應該話 咁呢個大事嚟嘅。 法例咧， 我哋真係好興奮啊！諗起 有公眾諮詢噶嘛， 你都好少聽啦，係咪？ 世界大事 有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創舉啊！ 公眾諮詢大家都可以討論啦，咁而家都有好多討論嘅一個討論，但係就冇得諮詢咯。 我討論啦，我覺得呢個討論應該都似係女朋友同你講話要結婚啦。 哦，或者冇得 嘅，系你可以讨论嘅就系买五卡定买十卡嘅戒指， 都系要买嘅， 买就买硬噶啦。 总之咧， 系咪先？ 买戒指 就终身噶啦，嗰件事就系话俾你知啊。 终身嘅承诺咯， 系嘅承诺啦，唔通监禁咩？ 系啊，系终身嘅承诺啦。所以 我都有喎。 我讲紧结婚， 我哋讲紧结婚，好多人都话结婚 系坟墓嚟噶，唔一定系噶嘛。 都可以系嘅，结婚啫嘛。 你觉得系咪坟墓啊？咁样 啫嘛。 系啊， 唔系你问阿华， 我觉得系人生新嘅阶段，我凡事向好嗰边啊。 我就系想。我哋今日所以要 买新一天系咪要播？ 系啊，真系我要播新一天。 你个 new page 系啊，真系嗱，阿田又系26年嘅纪念， 系 咪啊？ 系 我哋特区就23年， 系 啦。如果我哋以法例嚟讲，直情系第一天，哇，几值得庆祝啊！好开心，有冇得饮杯香槟啊？ 我琴晚有饮到， 岂有此理？ 解开啲心结咁啊，李心结啊！有天一起笑着行街，随暖风吹拂前后摇摆。行程紧瘦的童鞋，昨天委屈快变卖。同学们嗨，随日光挥洒阔路横街，无划分彼此同步摇摆，遥遥短裤的男孩，谁人至少爱自然清脆。新一天，听新一天的音乐，贪新鲜。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开拓，行入超级市场最易挥霍，林林种种，无比空虚的错觉，新机点太多。新一天，叫趣怪创意注入改革，开始过。好，能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拨开不想你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寻梦时，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徒劳，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追风筝的远途，对错有我们知。 系啊，佢哋 Robin Candy， 仲有阿 Phil 林奕康啊，新一天啊，今日七月一号咧就真系新一天啦。不如先讲下新一天气先啦。 好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我要办完要早先啊。 点解啊？ 我要先炫耀下咧，我琴日咧都又做咗个新嘅创举啊。 咩咧？ 你话晒咧呢排咧，即系我都突破咗好多界线咧，就同好多外媒做访问咧，我已经觉得咧就系挑战咗自己最大极限。 我想知道。个详情，因为上一次咧，豪仔翻嚟同我哋讲咧，就系话咧，佢同一个外国嘅传媒，开头是以为系讲中文嘅， 佢有 讲，佢有咁讲嘅，佢话有翻译嘅， 系啦，佢开头 唔使讲英文 嘅，佢开头话直情有中文部嘅同事，因为好多噶，我之前做咗有几个 BBC 嗰啲，佢有中文部嘅， 系啦， 系啦， 跟住咧后来咧接咗， 阴差阳错咧，佢就话冇啊，直接同个外国人。哇！浑身解数啊， 全程就讲英文。 但系佢跟住又话，自从嗰次之后咧，佢跟住唔怕咯。 系啦，开咗个窍咯。 同我唱歌一样唔怕咯。 同唱歌一样唔怕，我发觉原来啲世事都系咁样。 谂住挑战边个语言咧？咁样 冲出嚟呢个亚洲。 系啦，咪都系亚洲嚟嘅，都系亚洲嚟嘅。咁佢同我讲，佢就喂，日本咧有个电视台又 系 想访问啊，唔系亚洲啫嘛，冇 亚洲点样冲出亚洲？ 冲出亚洲嘅意思，即系我哋而家要去到欧洲啊， 系 咯，我哋亚洲啊嘛。 冲出香港。 诶，人哋今日26年啦， 真系。佢讲呢句说话已经大逆不道。喂，唔系，我谂 要 督佢 好啲啊，咁样。 你小心啊，你系咁外媒访问啊。 系，但我哋如果互相举报又100万嘅。 咁我接受人媒访问啦，咁不如好唔好啊？嗱，呢个冇地域界限啦，系嘛？人媒啊，人媒啊，咁样啊。 咁咧，咁系咪嗰个日本电视台？ 系。 咁跟住我就话日本电视台，我话咁点访问啊？佢话视像会议。 哦。 咁我咁点沟通啊？我话。断估，我断估佢都唔会，所谓沟通嘅意思啊，我个断估佢都唔会识讲广东话啦啩，即系嗰个日本电视台啊嘛。 见你上次讲英文咁 系啦， 咁我就梗系要谂个藉口，唔好做住先啦。 大家人又污人又污， 我讲咗好似英文系国际语言，但英文真系国际语言。 佢系国际语言嚟嘅， 我冇得罪任何人嘅。 冇，你冇得罪任何人。 好惊嘅而家。 系啦，结果话犀利啊！我享受埋呢个咧，佢话。放心，我哋今次安排咗个广东话翻译。 哦，坚有噶， 系啦，坚有 咁同你讲过。 唔系咁呢个，唔系呢个，唔系呢个，一啲都唔惊。 其实上次 最后 逼你嘅，人哋话有中文部上，我话上一次 系 中文部同事，佢可以系讲英文噶。 佢俾人呃嗰次，佢都呃第二次嗰次。 后来上次Wall Street 嗰个，佢都话佢个基地喺香港啊，所以佢冇讲错噶。 S T 点读啊？ 系 Wall Street 咯， 系啊，小心读啊。 我头先讲咩啊？ 你个音好似。S H 字头另一个字啫， 我点会啫？我口水多啫。咁于是琴日我就话：，哇，真系我咁大个仔未试过咧，接受有翻译咁样嘅访问咧，呢个得意喎。咁样，咁果然真系咧，就喺个 视像会议度， 系啦，视像会议度，咁啊 book 咗房啦，咁啊我哋自己电台啫，咁样，咁啊就开咗视像会议。我之前咧仲做足资料搜集咧。嗰個主播係咩人嚟嘅咧？咁樣， 你根本想睇下人哋係男定係女，靚唔靚女咁啫嘛。日本嘅朋友， 睇完之後我就知道，哇！喺好嘢，我可以接受一個專業嘅 uncle 嘅訪問。 哎呀，天氣不似預期， 天氣不似預期，係啦。但係咧，我想話， 你以為一讀咗愛情片， 唔係我以為係即係有其他唔同嘅小配心訪問。咁但係咧，好有禮貌喎。即係我發現咧，呢個真係一個。接受咁多呢啲媒体呢或者大家有打交道呢我真係你话日本人呢嗰、那个礼仪呢无论你觉得佢出于真心定係纯粹客套呢做到足因为点解呢隔住个视像啦咁 佢 怼杯茶过嚟俾你呀 唔係呀佢真係有同我鞠躬 係咪呀 然后佢为咗咩而抱歉啊俾你估一下啦、 哦。因为佢 为咗一件事而话对唔住希望你体谅咁样。 OK。 俾你估下咩嚟 呀迟咗嚟搵你访 问。唔会迟㗎佢哋。 咪我意思话即係嗰个。 唔係嗰个即係可能佢时机呀即係 啱啱时机。 唔关事。係讲緊同个访问呢当下大家见到面个安排呢 佢 为咗佢身上面嘅一啲嘢呢佢话我要向你致歉咁样。 OK。 佢冇着佢传统嘅日本衫啊。 系咯，都唔使 用 呢样嘢，佢都系好荒谬嘅西装。 我都冇谂住阿豪仔会着旗袍噶，咁啊。 系咯，大佬。 好啦，其实你喺度谂啊，究竟人哋系男士定女士啊？人哋都喺度谂啊，我访问呢个会唔会靓仔啲啦？ 系啊系啊，嗱，真系同衣着有关，所谓衣着配饰有关。 佢系咪冇打呔，觉得唔够尊重你咧？ 佢冇戴个编。 唔系，其实同我哋而家咧直播室里边有啲人有 戴口罩， 佢系有戴口罩。 哦，佢就话因为佢有戴口罩，觉得咧咁样好似唔礼貌咁样。 啊，嗱，你话呢个系咪即系礼仪十足？甚至乎你可以话哇，会唔会真系太夸张咧？ 同埋佢好似系视像系咪？ 系啊， 即系你哋冇亲身咁样见面。 但系佢嘅意思唔系话佢会传染我嗰样，对唔住，佢系咧。你知唔知佢就係勁到咧？佢一嚟到咁咧，佢就鞠躬，然後咧就講咗幾句説話咧。我係 feel 到佢講嗰樣嘢啊！我真係 feel 到佢係為咗佢，我係 未語言， 因為要等個翻譯噶嘛。但我完全 feel 到佢係想講乜嘢。果然個翻譯就話，佢話要想同咧曾先生你講唔好意思，佢話因為日本咧嗰個疫情咧，琴日東京又唔知有幾多數字啦，所以佢話咧，我哋今日喺攝影棚度咧，我要戴住口罩同你傾偈。哇！你話呢個係咪好犀利啊？我咧唯有第一時間咧，我就 你自己帶翻。 我識講一句啊嘛，我話戴咗顧，戴咗顧，即係話冇所謂，冇所謂。我即刻攞翻個黑色口罩，我都有，我都有。不過呢句我就講唔到咯，我就話嘿，即 刻。我失體語言啦，失體語言啦，你有冇攞支啤酒飲啦？ 係啦，講唔到呢句出嚟， 係 啦，咁跟住咪一路訪問咯。咁啊，真係每我呢個真係好大創舉嚟，因為點解咧？你唔可以咧咁流暢講嘢啊！你咧你要顧及嗰個翻譯，嗰個香港人嚟嘅，後生仔咁咧，但係你知翻譯嘅嘢咧，就真係要轉一圈噶嘛。 咁對你嚟講好大壓力喎，話曬你呢個口水佬，你一講嘢停唔到， 冇錯， 我係自動自覺咧斬件咧，好似白切雞咁樣咧。譬如我同佢講話，係咁咧，我哋都好多謝你哋咧嚟訪問。關心我哋香港，我多謝你。我變咗咁樣咯，跟住我方便佢。譬如 中間又會停一停，俾人哋可能做咗個翻譯先。 咁你咪好痛苦啦！琴日冇得暢所欲言， 真係拘緊啊，勁拘緊，真係拘緊。因為但你又要顧及對方，如果你講一抽嘢出嚟，佢又解唔到喎。咁啊，仲衰。於是乎咧，我仲咧幫佢方便埋，好得意。譬如我講講下，你知我呢啲學富五車啦，我 就會 拋，我學富五車會拋啲書包咧。我就講咗個話，我冇嘅有陣時啲批評嘅嘢咧，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跟住我諗，我死啦， 點譯 呢個會唔會太過分咧？咁我就自己咧再將佢斬件，我就話。我即係話咧，你就有做得唔好嘅，你咪俾人接受批評改進咯。如果你覺得你冇做錯嘅，咁你咪保持住咁啊，好啊，大家互相勉勵一下咯。 你發唔發覺咧？即係你 好笑啊！所以 即係你覺得呢個好笑啊，但同時間咧，就算係你有一個翻譯喺度啦，你會唔會多咗一啲身體嘅動作啊，去嘗試表達你個意思？ 哦，咁啊好難啊，因為我哋講嗰啲太過意識形態咯，即 係 唔似同人講話啊，你介紹下你幅畫咧，我都可以有啲動作咧，但係佢而家講緊可能話，你覺得香港變成點嗰啲咧，就好難用動作咁樣，同埋我可以好得意，你要估佢啲關鍵字咧，即係想偷雞個翻譯未講嘢之前咧， 我自己 估中其中一個，佢無端端首先好得意，原來佢哋日本人講嘢咧，即係每一段嘅開頭都會話啊諾，即係好多段都係喎啊諾咁啊，然後中間咧我就聽到個啊諾。卡石佢啦，佢同人都话佢嘛， 即系同爆石系咪有关系？ 系冇关系嘅。原来卡石呢个咧，佢真系同警察有关。 哦、 我即刻估到，我就话咦，哦 ，OK， 我知道你想问关于警察嘅嘢，哇，就自己 咁你都估到， 因为呢个字咧真系睇嗰啲电视剧有关嘅，真系呢有某 睇日本嘅电视剧， 系啊系啊，所以有某啲名词咧，你系估到佢嗰、那个，定系嗰个关键字系讲咩咁样咯？系、啊，呢、這个几有趣。 咁好啊，都叻啊，即系你喺度即系估，因为真系。日文咧，你仲要兜口兜面咧，同嗰個人視像咧，咁跟住即係你係好少接觸噶嘛，係咪先？你至多咪聽下天空海闊白云好啊，阿小白講日文 唔係我覺得日本對我哋嚟講就真係一啲都唔陌生嘅，只不過而家咧即係 溝通上面其實真係可能第一次啊嘛， 係啊，真係第一次幾得意咋？ 我又有啲好奇啊，我想知道咧，即係譬如日本嘅傳媒咧，對於而家香港嘅情況咧，佢問你最多係啲乜嘢類型嘅問題啊？ 琴日咧其實就一半一半嘅，一半咧就問新鮮滾熱辣。冇人知道嘅國安法事， 係啦，佢哋都想得求個知嘅。係 啦，咁另一半就當然問翻啊，香港電台最近發生啲咩事啦？ 哦 okay、 但我覺得咧，有樣嘢係感動位嚟嘅喎。 哦，係。 佢咧同你傾偈嘅時候咧，佢真係唔似做訪問，佢似同你傾談， 好似一個朋友，因為新朋友咁樣。 因為點解咧？佢講到一半咧，佢就話：其實我本人咧都喺香港咧就工作過。 哦。 佢話咧，我係都覺得好唏噓， 有特別嘅感情。 係啦，有特別嘅感情。咁佢呢句就完咗嘅咯。佢呢句唔係問題嚟嘅。咁咧，佢翻。然之後，跟住我諗，哦，即係我要接啦，咁即係咧就變咗我哋傾偈咯。 咁 你咪答翻佢咯。其實我對於日本咧都有一定嘅情結嘅。 有啊有啊。 咁你有冇 你冇反問翻佢，即係你又訪問翻佢咁樣。 唔係唔係，變咗係喺度互相傾偈溝通咯，即係唔似一般話你問我答咧，即係話啊你覺得點啊？你覺得點咧？就要變咗咁樣。 你冇話掛住佢啲拉麵啊，又掛住佢啲妹妹仔啊？ 唔係，你知唔知我嘗試咧扮親切咧，想舉啲佢哋嘅例子嘅。 沙庫拉，我先唱歌係嘛？ 唔係啊，即係你知啦，有陣時嗰啲藝人啊，好中意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譬如話香港有藝人嚟到香港咧，佢就話我中意你哋嘅魚蛋面咁樣 點心， 跟住我琴日都嘗試啊，點樣可以講到一半咧？唔係， 或者燒啊， 係啦， 曾志豪嘅咧， 唔 係， 但係你要同佢攀搭關係咧，有關，譬如佢想訪問我哋呢度啲節目啊嘛，我不停喺度諗緊，有咩日本嘅節目可以咧，即係等於話俾人哋聽咧啊，即係好似呢啲咁樣。 我有睇紅白，我想講睇咗幾廿年啦， 我諗你諗佢都諗唔到 嗰條裙，我仲記得。 我谂你谂佢都谂唔到咧，系啊，所以我都系觉得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因为举错例子。 系系， 睇下呢个女优系边个嚟嘅咧？哎呀，咁啊出事啦真系，所以系啊，我哋都有唔同嘅创举，新体验啦，咁大家努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港区国安法将会有效遏止极少数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让香港局面可以稳定落嚟。未来日子，特区政府会聚焦发展，努力解决香港各项问题。林鄭月娥出席各界慶典委員會的活動啟動禮，她說在回歸之後，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時遇到問題，加上本地和外部勢力傳播的反中央、反政府思想和行為，為香港的穩定帶來極大風險。她說去年6月以來，香港社會飽受暴徒的破壞，經濟民生受到重大影響，反對勢力、鼓吹港獨和自決等的組織公然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政權，並且要求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和安全以及發展利益，肆意破壞香港繁榮安全穩定。中聯辦主任樂慧寧出席慶回歸活動啟動禮，他說去年的修例風波暴露了香港存在國家安全問題的巨大風險，特區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是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有利的加固和完善，法律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少數人來說是高原利劍，而對絕大多數香港居民，包括在香港的外國人，就是保障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國安法的公布是由亂導致的重大轉折點，是一國兩制實踐重要里程碑。樂慧寧致辭的時候又提到，支持國安法的簽名行動短短8日就收到292萬個簽名，充分證明港區國安立法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而有關法律落地實施，使國家安全、社會安定、港人安寧，香港一定會重新出發，贏得未來。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港區國安法基本上定出一國兩制原則的底線，認為一般正常和平的活動不受到影響，只是涉及暴力行為和有關港獨、推翻中國內地制度等的言論受到限制。被問到揮動港獨旗幟會不會違反港區國安法，陳宏毅說有灰色地帶，要視乎相關行為是否組織、策劃和實施分裂國家或煽動他人作出相關行為等，認為只是叫口號、舉標語不屬於違法。至於在立法會拉布會不會觸犯法例，陳宏毅說拉布不是非法手段，如果用合法手段阻撓立法會行使職能並不違法。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依台夏日心一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的童话， 我黄耀祖最想做白雪公主的白马。 你是不是漏了王子两个字啊？ 不是啊，我只是想做马，因为马的脚很长，而且我终于可以留马尾。 但是马呢不穿衫的，那这个衣帽间就没有用咯。 啊，那我不做了，我做回风骚快活人。 从此黄耀祖就在风骚快活人快快乐乐地生活啦。 记住留意逢星期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由在1957至6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7月27日或之前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Albert Lau 歐瑞強期間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現場演繹最難忘的靚聲靚歌。 張德蘭，你濃我濃， 重新和你重新再做。 溫兆倫，陌上歸人。 斜陽伴晚宴，我像歸了。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點，Albert Lau 歐瑞強集集經典片段，一定要一聽再聽。 Albert Lau 歐瑞強， 喂 Tony， 曾志豪， 黃耀祖， 風騷快活人。 火勢他呢排咧枕住係有唔同嘅傳媒同佢做訪問啊，由外國嘅英語啦、日文啦，唔知嚟緊佢會有孟加拉 Robert 仔， 係係嗰啲 Robert 仔嚟揾你做訪問，到時唔知你又點樣去嚇、面對人哋嘅問題。 我真 係 身體語言喎、 啊，係嘛？一齐猜会先，我哋有请系呢排佢都几比较忙嘅，系有好多事情嘅，上面嘅访问啊，佢都要去一一去做啦，咁样希望佢能够可以接触多世界各地，去见识下世界唔同嘅地方嘅人。希望下次有个靓靓女女嘅同你做访问啦，好唔好？我哋有请曾志豪。 哦，其实 OK 噶啦。够噶啦，啱啱好7月1日啦，好啦，可以 stop 啦，嗰啲访问可以唔使再做啦。琴日我喺风头火势度咧，就讲咗话有啲即系报纸啊，佢做咗啲资料搜集咧，就话喂，如果你想移居去到英国咧，原来广东话同普通话咧仲杀食啲，哇！我马上咧就收到有听众咧喺我哋嗰啲 Facebook 个私信度留言咧，就话喂，佢话佢真系有啲即系相似背景嘅屋企人咧，想问下点样可以英国度揾食咁样，我只能够讲咧话我都系睇到报纸，佢话有呢个咁嘅途径，究竟有边一份工咧？我真系介绍唔到。咁但系首先好多谢咧，即系好多听众都有听我哋嘅节目啦，同埋你真系发现，原来呢啲资讯咧，如果对而家咧对大家咧都系几有用嘅。所以咧，即系今日咧，我再下一城咧，又再同你介绍一下咧，即系报章上面介绍唔同呢一个所谓吓。勇闯新世界系列，嗱，我哋要讲翻呢句说话啦。香港前途一片大好，不过外边风光亦都唔错。咁啊，你中意自己点选择咧，就你自己决定啦吓。嗱，其中一个咧，大家要留意咧，就系究竟咧你嘅年纪 原来是用什么来做一个叫做适当的条件呢？嗱，我哋以前都知道啊，嗰啲咩 working holiday 咧，就好似话唔知三十岁前咧都仲好似申请到嘅咁样。咁但原来佢话对移民嚟讲咧，都有个黄金嘅年龄嘅。嗱，我今日见到有一个报章咧，佢有个标题咁样写嘅，大龄手足，即系我哋平时讲话舔嗰啲大龄妇女咧，即系年纪比较大嗰啲。佢话大龄手足就话赴台湾之后咧，就经国咧就生活点点点点点咁样。嗱，佢后面个故事内容咧，固然都系一个即系好警世啦吓，即系当然你可以睇啦。但系喺呢一度里边咧，佢个我想话俾大家听嘅焦点就系、是、何谓大龄手足咧？俾你估下，佢俾人哋形容佢系一个大龄手足移居台湾，究竟几多岁咧？嗱，可能你心里边谂，起码四十几啦，系咪啊？嗱，其实本身你觉得四十几叫大龄啊，你都觉得离晒谱啦，系咪先？因为我本身都系四十几啫嘛，都系。咁你正常我哋以前谂，你叫得大龄妇女啊，或者男士嘅，你冇五十都唔叫大龄啦。特别系而家成日话退休年龄越褪越后噶嘛，但系唔好意思。原来在移民世界里面大龄呢是不可以跟你即是退休年纪呢是直接可以挂到勾的。首先他没有五十岁。哇，那他没有四十岁呢？他都没有四十岁。他没有四十岁。他只是几岁呢？三十五岁就是阴公。原来三十五岁在他这个所谓移民界线里面呢，竟然已经被认为话，我有机会是大龄噶咯，咁样咁咧，亦都之前有提过咧，佢话原来有一啲地方咧，佢会明文规定话俾你听咧 ，sorry， 如果你四十或以上嗰啲咧，佢可能已经系话咧冇分家不特止，仲会减分嘅。所以咧，原来即系有仔就趁乱生，如果你想勇闯新世界咧，你都要趁后生。三十五岁都俾人话系大龄嘅阴公，咁所以咧就呢度又要再提醒你一点啦。咁然后另外咧，我哋都不能够净系话咧话去即系咩其他地方噶嘛，大湾区或者内地都系个好选择嚟嘅。系啊，嗱，临尾帮你唱好一下先，即系如果你真系想移居嘅话咧，有冇考虑翻内地啊？点解啊？嗱，如果你系环保人士嘅话咧，就有个好喜讯啊！原来佢话咧。今日开始啊，今日开始，哇！所以你话7月1号咧有几多新消息先得噶？今日开始啊，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即系我哋传说中嘅北上广深啊，会点咧？佢哋有超过1000间餐厅同埋外卖，都会将所有饮桶咧收埋佢，就会用一个新型嘅杯盖取代胶饮桶，仲会咧喺今年之内咧推广至到内地所有分店啊！讲紧嗰个即系老麦系啦。咁咧，佢就話啦，以後咧，大家淨係用嗰個塑膠嗰個杯蓋咧，本身就係一個可以有飲用嘅一個位置，凸起咗少少嘅。佢就話咧，可以直接用呢個杯蓋嚟飲。咁你話啦，我哋內地嘅進步係咪即係一日千里啊？雖然有人話，咁我哋其他外賣嗰啲膠袋都係膠啫，嘿，好過冇啊！我哋從今天起咧，我哋要睇多啲佢嘅好，咁我哋就會唔覺得自己咁差噶啦。我哋繼續同大家搜羅多啲。勇闯新世界嘅系列杯盖会唔会成为你决定嘅因素之一呢？各位大龄手足，风头火势，我真系零舍开心，因为当我讲呢个大龄手足呢条年龄线嘅时候，我哋三个都无一幸免啊，包括佢啊，佢都已经生埋日啦，阴公，所以佢想扮三字头都冇机会啦，哼，你同我哋一齐啊！做呢个老人手足噶啦，我相信你都要交俾你啦，黄耀祖。 你又错喎，喺某一啲嘅调查度咧，如果你要填嗰啲 box 咧，你系几多岁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系35至到44系一个类别嘅，45至到55咧就另一个类别，所以去到嗰啲位置嘅时候咧，我依然同阿天系唔系同一个 box 噶。 我同你仲系同一个 box 喎、 啊。我哋揽住啊。 阿天嗰个系个大啲嘅 box 咯、 啊。唔得咁讲啊，人哋今日加入电台26周年啊。 你提啫嘛。 Sorry。疫情咧就相对地缓和咗啦，咁啊部分嘅限制措施咧亦都系逐渐松绑，因为政府琴日咧就宣布啦，话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咧，餐饮业务啦、酒吧啦、游戏机中心同埋戏院等等嘅人数限制咧，就会由一半上升去到八成。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呆一呆嘅，我记得噶嗱，戏院嗰啲咧即要隔一行咁样去坐啊嘛，真系一半嘅。乜我哋平时而家即系呢日啊吓，琴日啊吓，大家去到嗰啲餐饮业务，佢哋仲有根据住你个一半嘅限制嘅咩？ 冇，我肯定讲冇啊！啊，即唔系咁样睇睇报纸咧，先至知道啊，原来系有呢个限制嘅。咁点都好啦，佢就话去到礼拜五开始咧，就会去到八成嘅时候噶啦。不过咧，戏院商会咧依然都认为啊，佢话疫情其实已经系缓和噶啦。对于政府咧将入座嘅入座率啊，只系放宽去到八成咧，就感到失望嘅。而至于阿祖另外一个除咗电台业界之外，我亦都替我剧场业界嘅同业咧同声一哭啊！因为咧，琴日佢哋咧就未有交代会唔会放宽呢个康文署场地嘅人数限制嘅，而家系五成嘅啫。咁嚟紧呢个延长咗嘅限聚令之后，依然系五成啊！好简单咁样讲，冇一个制作，冇一个剧团啊！如果你得一半嘅观众嘅入座率咧，佢哋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啊！是一定蚀的，就算你增加去到八成都好，都是一定蚀的。最惨的就是我明白疫情反复啊，可能大家咧即系佢哋都唔可以有一个承诺啊，点样去做？但嗰件事系如果继续咁样落去嘅话咧，我已经见到有年尾啦，甚至系出年嘅演出咧已经要取消啊，因为一个剧团佢哋系一盘生意嚟嘅，但系佢哋唔系一个有钱嘅生意人啊嘛，人哋可能今次蚀咗，哦下次赚翻咯，唔紧要噶，哦两个零啫嘛 ，OK 噶。但系对于剧场嘅朋友嚟讲咧，其实今次蚀咗，好可能系冇下一次嘅，因为今次啲粮都唔知点样去出俾人啊，佢哋唔系啲乜嘢富户嚟噶嘛，系咪？所以到而家咧都未有交代啊。但另外一點咧，我真係唔明白噶。政府咧亦都決定咗放寬宗教活動群組嘅聚集參加人數嘅限制，由一半去到八成嘅。呢一點我就真係唔明啦。究竟有幾多個雙重標準，定係佢哋嗰啲標準啊，係點樣定出嚟嘅咧？話曬啊，即係咧嗰啲宗教活動啊，曾經都試過有一個傳播嘅群組出現啦。佢哋都可以即係解放去到八成八成咯，但譬如戲院啊、劇場，大家都真係戴曬個口罩坐定定嘅，其實相對嚟講唔算係最危險啊。但反而咧，即係繼續都 keep 喺呢個五成嗰度啊，劇院嗰方面啊嚇，所以咧呢類型嘅情況真係好拗頭嘅。餐飲業務啊，大家除曬口罩啊，喺同一個室內嘅地方度，相對地好似仲危險啲啦。咁當然我都想佢哋做到生意嘅。但究竟呢个限聚令仲会 last 到几时？其实而家仲有几多人理紧佢哋？同埋你定落嚟嗰啲标准啊，系唔系合理嘅咧？唉，不过我谂讲咩都冇用噶啦，佢哋有佢哋自己计算嘅方法，一定啱噶嘛。风头火势，我觉得咧，我呢位嘅拍档咧，唔知佢今日嘅心情会唔会有少少低落啊？话晒咧，佢之前咧过咗几日富贵人家，又有捞鼠捞鼠啊，去接载佢啊，嗰啲咁样咧，哇，望住维港嘅景色咁样，今日去做翻乐富小师奶，唔知呢一个感觉有冇跌咗落凡间嘅天使嘅感觉咧？桂花田。 我话俾你听系有嘅，好似灰姑娘咁样咧，十二点钟我一打回 转，系、哎、啊， 你抢出嚟喎， 系啊， 音乐都俾佢， 系咯，咁你使唔使定期去坐一次啊？ 我都希望可以有咁嘅机会啊！嗱，相信咧冇人咧唔中意俾人氹嘅，不论男人啦、女人啦、老人家啦、小朋友都喜欢咧俾人氹嘅，嗰、那个感觉系真系好好噶。但如果你有把朗个油，又或者咧好甜舌滑嘅一张嘴巴，咁就算唔靓仔啊，都可以吸引到好多女性黐埋呢度嘅。嗱，如果真心同你拍拖咧，呢啲叫甜言蜜语，就唔怕讲唔怕听。但系你一定要知道对方系唔系真心。定系假意咧？喂，呢个真系大学问嚟噶。琴日咧有个咧，即系琴日都有讲开啦。嗰啲坏人啊、衰人啊，全世界各地都有噶嘛。只系睇下你遇唔遇到嘅啫。喺广西，佢啊公安咧就拉咗一个35岁已经有一个10岁嘅仔嘅男人。咁啊，好人好姐有手有脚啊，咁你咪去搵份工咁啊，跟住有个家庭，咁你咪应该啊要付出啊，安分守己啊，咁系咪先？咁啊，养儿育女咁呢啲系男人嘅职责嚟噶嘛？啊，点知咧佢咧啊一个唔该有，佢系一个烂赌儿。冇俾家用之余咧，不单止咧，仲要沉迷赌博，咁啊争人周身债，点还呢？系啊，呢、這个男人佢啊唔去偷呃啊，唔系佢啊唔去偷钱，又唔去偷嘢，唔去抢钱嘅。但系我觉得佢呢个欺骗人哋嘅感情，仲差过好多嗰啲贼仔啊、坏人啊嗰啲咁样。佢呃人手法来来去都系咁啊，都系嗰几套噶啦。咁问题系。真系巧咧，人怕旧，最紧要咧有人受啊！佢用呢个鱼翁撒网嘅方式喺交友平台嗰度咧，就话自己系一个 单身嘅有钱男人，想揾个伴侣，年龄就希望比较揾啲熟女，离咗婚唔紧要，或者系丧偶嘅都唔紧要，最紧要啱嘅咁样。咁佢电话个 list 里面咧，有成900多个女网友嘅电话，其实如果系中咗十分一咧，都有90个啊，中0.5% 都有45个，系咪？条数都真系啊，鱼拥撒网噶。咁但系当然啦，佢喺未呃到咁多个嘅时候，但系都呃到30个啊，个女仔嘅时候就俾公安拉咗啦。咁其实佢有咩方法呢？其实都几低装嘅，佢系先用花言巧语嚟氹你，譬如啊，当然啦，都喺全部都喺电话度啦。辛苦你啦，你忙咗一日，你早啲休息啦。我识到你系我真系觉得好开心，我一生人都无憾，祝你永远幸福快乐、啊、我考虑咗同你决定同你交往啦，同你拍拖系一个最美嘅事，我唔会令到你失望嘅。哇，真系唔该晒嘅。咁点解钱法呢？嗱，佢又氹咗你之后咧，就话啦，我嚟紧咧都会有新铺开张啊，咁啊讲埋几时几月几日啦。啊，佢唔系叫你注资、啊。佢就话俾你听，新铺开张，由于我头先讲咗啦，大家都系喺网上认识嘅，所以咧其实佢哋冇见面嘅，可能系唔同省份嘅啫。咁啊，对方就会话：啊，咁啊，我嚟唔到嚟开张啊，咁啊，我帮你订，帮我订个花篮啊，我寄入翻钱俾你啊。佢就系靠啲花篮钱，呃咗30个女人嗰啲花篮钱，跟住咧其实都几贵下噶，讲紧都呃咗几万元噶，咁就嚟设个局，咁跟住咧，花篮钱嘅收咗啦，之后佢就将佢嗰个女仔嘅电话 blacklist 佢，佢可以用呢个刀仔锯大树嚟呃女人钱啊，咁啊成功呃咗30个女人噶，几万元噶，咁各位姊妹啊，喂，其实。即系咁，虽然咧，你话哎呀都系几百蚊啫，但系佢都用咗几百蚊嚟氹我，咁你系咪甘心情愿俾一啲咁嘅男人嚟呃咗你嘅感情咧？花言巧语系咪真系要咁值钱，系俾你甘心情愿去俾人呃咧？醒下啦，各位姊妹。 心可撕裂，爱难以肢解，冰会酷热，糖可苦涩，难跟它变态，对现实怎么踩都不会扭转世界，明白血肉会崩坏，骨气没法被活埋，来日想先祝你心理愉快，抬头上有天空敲不碎，埋头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偷取，软弱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抢不去，这种抢非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有 上有智慧，思想他人难透取，软弱无力全是坚忍的证据，灵魂内有信仰撑不去，这种准备也许比你畏惧，想保无邪之躯，还是必须好好过下去。 佢林义文啊，最后的信仰。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哎呀，好开心啊！今日又有假期啦， 好嘢！咁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听住我哋风中快活人嘅停课不停学。 早晨啊，肥妹仔同细眼仔。 早晨啊，细眼仔同埋瘦眼剧。 早晨，肥妹仔。 好耐冇见过其他同学仔啦，今日好开心又有得听啊！ 但其实而家咧有好多同学仔都唔开心嘅，因为佢哋咧准备紧好多下个礼拜开始考试。 哎呀，你又讲啲扫兴嘅说话啦！ 我叫扫兴灵啊，我系扫兴灵个仔， 泼冷水啊！ 咁我哋今日学乜嘢？ 今日咧系七月一号，系咪？ 系。 大家都知道今日七月一号咧，系我哋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咁所以咧， 有天地能前往。哒哒哒哒哒。 系啊，咁咧，跟住咧， 爱在旧城泽开。 我哋咧就有一日嘅假期。 好问啊！冇埋啊！ 不如咁啦，考下大家。我哋一年有12个月，12个月都每个月都有一号嘅，咁考下你哋，咁你睇你知道几多好唔好啊？ 我以为你考下我哋，咁究竟系有几多个一号咧？咁点啊？ 1月1号， 2月1号系 元旦呀？ 我哋要唱 Happy New Year 嘅， 点唱 Happy New Year 咁样噶？ 诶，讲字得啦，直接唱啦。 好 啦， 2月1号都有 一个，知系咩 日咧？你估下，不过好难。估噶， 咁唔估啦。 我哋有冇庆祝过噶？ 冇噶，我哋都好少讲。 好啦，二一号 因为好多人咧都冇呢样嘢嘅，系啦。 冇呢样嘢。 包括我两位拍档，唔系我两个同学仔都冇嘅。 系点噶？点噶？ 你哋冇宗教信仰噶系咪啊？ 冇啊。 系啦，咁2月1号咧，联合国咧就颁布咗呢一日咧，就系世界不同信仰间和谐周啊。 哦， 系啊，即系成个月，成个礼拜都系和谐。 头先我哋嗰只歌咪啱啱好咯，最后的信仰都系一种信仰嚟嘅， 仲要所有信仰咧，应该都要互相尊重。原来就2月1号， 哇， 走音乐， 好问你做乜嘢？ 我琴晚饮咗香槟添， 你咁细个，你咁细个 嚟香槟？ 咩？我系阿祖嚟噶，我头先带我仔嚟翻学啊嘛。 唔系，傻猪嚟噶，头先你话你琴日食咗纪念班。 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互相。理解咧，和谐合作咧，唔同宗教啊嘛，系啦，大家都系攞出个善意来噶嘛，系咪？ 啱嘅。 3月1号 系乜嘢啊？ 白色情人节啊，唔系，嗰个系10几号。嗱， 同埋日本啫嘛，嗰个。 头先个联合国咁嘛。 联合 国 都系冚烂咯。 早阵子咧喺美国咪发生一啲黑人事件咧，咁 佢 啲 系点？ 系咩？咁佢哋系因为咩事嚟佢即系抗争啊？佢哋。 哦，开头因为有一啲咧警察嘅暴力事件咯。 跟住咧，系因为 种族 咯，系种族嘅乜嘢啊？ 歧视 啱啦！呢个3月1号咧就系零歧视日啊！ 哦， 系啊， 好重要噶，我唔歧视你，你唔歧视我， 系啊， 歧视你。OK， 联合国咧佢就话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处就话啦，所有人都唔应该被歧视嘅，系啦，咁包括你嘅年纪啦、你嘅残疾啊、种族啊、性别啊等等都唔应该啊。 唱歌唱得好唔好都唔应该被。 我留翻3月1号唱先， 系啦，好啦，咁4月1号大家知道系咩啦？ 儿童先啊，唔系愚人节先， 系啊，4月1号愚人节，咁5月1号咧 劳动节， 啱啊，全世界都劳动节噶喎，6月1号咧 国际儿童节， 儿童节系啦， 真系噶， 系啊， 你哋识咁多嘢嘅， 我哋 系儿 童 嚟 噶， 你冇 咩学 噶嘛，系啊，儿 童是美丽，个个着个皮裙， 今日未到3月1号唔好唱歌， 唔制， 我歧视你。 系啦，因为咧 系啊，一九年咧系嘅国际家庭年啊，咁所以希望咧有国际儿童节，同埋嗰日咧都系全球父母日咯，希望系 六月一号啊， 系啊， 哦、 都系 诶 全球父母日， 其实真系日日都系大日子。 我继续继续， 好啦，七月一号就系我哋今天啦，我哋庆祝回归啦， 同埋桂花田姐姐入咗电台 26年，八月一号 啊，系啦，咁咧啊，其实咧七月一号亦都系咧诶世界建筑日啊， 哦，世界建筑日， 咁咧就系感谢啲劳工咧，帮我哋起楼俾我哋住啦，系啊，系啦，八月一号咧就一个唔好日子啦， 点解？ 咁啊就系世界肺癌日啊，肺癌啊， 咪都好嘅，即系提醒大家咧，即系要好好保持身体健康。 但系我哋总政治正确，今日呢个祖国嘅八一建军节啊嘛， 哦 ，OK， 系咯，咁仲有咧就系咧，诶，八月一号亦都系世界母乳周， 哦， 咁即系咧系全日咧大家 喂， 系啦，希望大家系喂母乳。九月一号咧就嚟紧，大家都会开学啦。咁十月一号我就国庆啦，十一月一号咧，原来咧都系一个叫做纯素食日啊， 哦， 要食斋嘅。咁诶，十二月一号咧就系世界艾滋病日啊， 好叻啊！佢咁多个一号都介绍晒， 我觉得你做得好好，俾个叻你肥妹仔， 保障咗国家安全，亦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期望國安法的落實可以為長達一年的社會動盪畫上句號。聲明又呼籲大學持份者繼續緊守崗位，在學術自由、文化多元、廣闊國際視野這些傳統優勢之下，為香港和下一代作出貢獻。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2,246點，跌41點；上證綜合指數報3,005點，升2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2,125點，升13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6，人民幣7.063。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92美元，卖出1,783.5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中至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啦，车龙排到过去油站。反方向入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车龙排到接近康湖居。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沙中线工程，直到今年嘅12月31号，所有车辆都系继续禁止由天光道西行，又转入去合一道噶。由天光道西行前往合一道嘅车辆必须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住现场嘅交通标志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多个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嘅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多个再重聚》，Albert R 欧瑞强约定你。 起飞去。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我揀 A， 我都揀 A。 A 啊，我都 A。 我揀 B， 我有钱。 最后通过 B。 哇，有钱真系大晒！有啲人觉得有钱就系拥有更多权力。咁喺现代文明社会，权力代表边啲范畴？钱又真系最佳保障？电视节目想点？今集一齐多角度思考，有钱是否一定有say？星期五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父母经常话我哋嘅事， 食饭食得唔够多，因为之前去健康检查嗰阵时咧，啲护士姐姐就话我营养不良，应该系体重同埋身高嘅比例唔啱。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啊。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1%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头先咧有啲听众咧报料啊，即系不过我唔知佢喺边区咧，佢话出边落大雨。 系啊，我 都 见 到。 出边落大雨系啊， 我因为我匿喺直播室见唔到咧，我话原来咁样洒下一阵大雨。 系咪 啊？天文台都有讲啊，有几阵骤雨嘅。 哦 ，OK。 初时局部地区性有雷暴添。 系啊，咁所以如果今日你要出去行街购物咩都好咧，大把遮嚟挡一挡雨啦吓，可能要。 好啊。 今日我哋都有嘢推介。 是啊，今日咧我哋11:30咧有我们的啊嘛，系咪？今日个题目咧就会系我哋反映香港状况嘅电影同埋剧集。 哦，系啦，反映港产实况。 系啦，即系一啲实况嘅情况。我见到我哋嘅听众们咧，即系佢哋嘅表达啊，都个诉求好多啊，有 好多 好多，佢哋都觉得哇，真系其实呢一套咧，有阵时我哋又话神预测咁样啊嘛，可能咧就当年就讲紧一啲嘢，但原来你几十年睇之后咧就会发觉 真系会有嘅喎，发生咗 嘅真嘅喎。系啊，咁样真系发生。 系啊，我哋嘅标准咧，其实就想嗰个剧集，无论系电影或者电视咧，佢可以起码反映到当时香港咧某啲情况。譬如我哋琴日睇一时间都举咗个例子，靓妹仔 未反映住当年阿田尖东年代，但 系咪真系嗰个年代啊？系咪啊？ 系啊，梗系啦，八几年啊嘛。 啊，难得佢咁佢认到 我， 佢查住神高， 查住神高都话，直情话系啊，我咪李丽珍咯。 靓妹仔冇李丽珍嘅，我温碧霞， 我温碧霞一路乱晒 啦。你唔见咩？佢就系同一个年代。系系咁样，以为自己温碧霞，原来系，哎呀， 我做唔到节目啦， 我系好多好大个， 唔系我想即刻睇一睇温碧霞啫。 Irene 走出嚟同我哋做节目 ，Irene 即系交通部啊， 唔系啊，温碧霞叫 Irene 啊，大佬，系啦，即系譬如呢一类型咧， 我不嬲叫佢霞姐， 我哋就会觉得咧，点解百几年嗰阵时咧会有一系列同类型嘅电影出现嘅咧？ 系， 其实都即系代表住嗰个年代真系有啲靓妹仔， 冇错，系咯，嗱，所以。就用呢个方向啦，啱啲你可以听下我哋喺我们的同你嘅推介啦。 啊，欢迎大家喺度留言啦，系咪？即系同我哋分享啊，仲有边个电影或者电视都系哦，讲紧嗰阵时嘅嗰啲社会环境啊， 冇错冇错，系 OK 好。 呢单新闻咧，我睇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咧，咦，原来我都唔系好大件事。 咩事啊？咩事啊？ 你哋咪话我成日买嘢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系成日买嘢啊？ 咁又啱，但系我有冇试过？即系我因为佢主题唔系就系讲买嘢，系讲。 一时冲动买咗嘢。 你成日都系咯， 系啊，你成日都系个。 系啊，嗱， 唔系，佢有意图嘅， 我有 计划嘅， 我有谂嘅， 系、 哦、 你有主观愿望嘅。 我未到有阵时会一时冲动乱买嘢嘅， okay. 一时冲动买嘢会有。但你有冇谂过喺日本有一位嘅男子，佢因为一时冲动买咗一个二手嘅乜嘢啊？ 二手嘅城堡 啊，唔系咩啊？ 二手唔系 即系古旧屋，二手飞机。 旧二手就一定系旧嘢噶啦， 二手飞机咯。 如果飞机是交通工具的话呢，你向这个方向想啱喎。 我二手轮船 又未到咁，未有咁多嘅。 哦，轮椅 佢使咗大约系， 轮椅又唔值得讲出嚟。 系啦， 唔系咁可能佢 可能 有 用 咧。唔系佢佢要讲得出嚟， 系 夸张啊嘛。 咁样系咪？ 买一只马？ 唔系， 买咗。 其实飞机啊、轮船嗰啲近噶啦。 啊，游艇 唔小心， 快艇 买咗一架二手嘅。巴士， 哦，巴士 OK 喎、啊， 就咁听咧，你觉得 OK？ 但你谂下啦，你买咗之后，你泊喺边咧？ 泊喺屋企楼下个排骨位度啦， 压晒所有啲嘢。 跟住你入标嘅时候入两个标位咯，系啊，得唔得咁样？ 佢真系咧，即系佢自己都话咧，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一时冲动啊买咗嘢啊，因为佢自己本身系个巴士迷嚟嘅，咁啊见到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啊，有好多嘅公司都倒闭，跟住佢就话，咦，见到咧有一个公司咧就用平价。70,000+嘅港紙咧，就買一架咧，外表真係好新淨，而且功能咧就係100%正常嘅二手單層嘅巴士。 哦、單層又好啲嘅， 單層好啲。但你講真，如果你諗下，佢係一個咁樣嘅樣嘅話，你要揾米拍嘅話，其實咧第一樣嘢就令到咧佢嘅屋企人呆咗， 係 即 係住喺度咯，我即刻因利成變啊，屋都唔要啊， 得唔得嘅先咁樣？ 邊樣得唔得啊？ 即係、這個、即係你周街咁樣瞓，又去改裝個巴士，各樣嘢得唔得㗎？ 瞓啫喎， 應該都得嘅，可係 佢呢邊樹話？ 日本 啊嘛，日本有魔镜号添，最出名噶啦。 唔系、啊，我而家喺香港，你记唔记得我早阵子我哋司机大佬，大家我都讲过话，嗰啲人喺个 four van 度瞓噶啦。 其实见到边一度系有 four van， 佢哋系喺嗰度作为好似一个流动住所， 拍 喺边又近有公共厕所啊嗰啲嘅，我见到我都有，香港岛嗰边都有啊。咁总之咧，呢个日本嘅朋友咧就买咗啦。咁佢第一样嘢咧，其实就令到佢屋企人啦，同埋邻居系觉得好震撼嘅呢件事。因为佢嘅屋企人就会话吓，虽然我知道呢个系你细个时候嘅梦想嚟嘅，因为好多巴士迷 咁开心啊，系啊， 佢咪佢真系噶，佢系一个巴士迷嚟噶，但系就因为咧见到咧喺疫情嘅时候一直留喺屋企。咁咪冇得搭巴士啦， 是是是 但上網睇嗰陣時見到有人賣巴士喎， 好犀利喎， 咁就忍唔住，佢覺得好開心咧，就買呢架巴士，更加希望啊，希望佢做到嘅，希望咧將來可以駕駛住呢架巴士環遊日本。 哦， 即我覺得呢樣嘢幾美麗喎，不過而家咧就因為牌照嘅問題咧，架巴士咧係未能夠駛嚟咧佢自己住屋企附近嘅地方咁樣嘅，要申請咗牌照之後咧，先至可以將佢咧揸出街嘅咯、 哦。其實佢咧即都唔係即係唔覺意地買㗎啦。咁、首先我一定係巴士迷啦。佢見到其實嗰個巴士都好靚啊， 好靚啊，好 新 鮮啊， 係啊。咁其實佢可能佢真係諗下，喂，其實都諗住即係揸住架巴士周圍遊嘅時候，佢又可能改裝做一個住宅，咁即係等於外國嗰啲旅行車 啊， 一樣啫嘛。 我都覺得似係嗰啲，但你要都幾大改裝先得喎。 咁但係同埋即係都要有一定嘅程序啦，因為佢仲要申請個巴士牌啊， 係啦， 佢仲要識揸巴士啦，係咪先？即係所有嘢都要，即係其實佢有準備咯。 啊，唔係佢買就係佢嚟緊要準備啦。係 啦，係啦。 但係咧，如果除咗日本嘅朋友，佢一時衝動買咗個單層巴士之外，你哋有冇喺香港度見到呢一架車仔呢？ 車仔啊！ 嗱，阿豪仔可以介紹一下個俾阿田又睇下先啦嚇。 哦， 呢個咧就係日本嘅單層巴士嚟嘅， 佢 係 一個 小巴啦，就唔係巴士。 香港有呢架車 啊？都唔似小巴喎，好大架喎。佢係白色嗰啲咧，即係 小朋友翻學嗰啲 保姆車。 唔係嗰啲叫 唔係旅遊包，我覺得似係。 唔係佢冇旅遊包，好細架噶呢架。 嗱，佢我個形容少少啦，佢一樣係有前後門嘅單層嘅，就似一啲單層嘅巴士，不過咧就係短啲。 啲嘅， 咪即係學校嗰啲校車咯。 冇咁長啊， 跟車嘅 size 應該可能係保姆車或者係啦，最多係一架小巴。我哋香港嗰啲 我睇落去好似大過個小巴嘅， 唔係大過個小巴， 大過個小巴 又冇六十人旅遊包咁大嘅，佢係可能中版。香港有嘅，有呢啲。 總之你佢個車框咧係好似旅遊巴嗰只嘅框啊，因為四四方方啦，就唔似我哋小巴咁樣咧，即係有我哋小巴因為好似都圓咕碌啲噶嘛，佢依家就好平面方稿四方。 因為咧佢而呢架小巴咯，我哋叫。真係喺香港都有人揸出街㗎，唔係呃你㗎。嗱，佢本身咧即係一架日本嘅車嚟㗎，係日本嘅比較舊式嘅一個嘅單層嘅巴士嚟嘅。 Okay, okay. 但呢一排咧，由六月中開始咧，可能已經有朋友咧不停就影到 網上面見到佢，係 啦，網上面見到。点解咧？好似去咗日本咁样嘅，呢个明明系日本嗰啲小巴嚟噶，但系点解我哋会喺香港度见到嘅？因为的而且确系有一位 巴士迷， 真系 迷的， 冇错。佢就喺四月嘅时候咧，就喺一个叫做即系好似日本嘅旧式巴士嚟嘅，佢就上网买咗。到五月尾嘅时候咧，就送到嚟香港，但跟住咧要经过一轮嘅维修啊、检查啊各样嘢咁样咧。而家可能大家喺街道真系会见到架日本嘅巴士， 咁即系话佢而家 喺香港度行啦。 当一架私家车，即系当然佢系一个巴士啫，即系当系一个自己拥有嘅车，佢唔系咯，佢唔可以营运噶嘛， 佢唔系营运噶，自己揸咯。 哎呀，佢真系。即係佢夢啊！嗰啲叫乜夢想成真啊！ 係啊， 因為巴士迷咧係好忠於佢哋自己中意巴士嗰樣嘢嘅，但係佢可以直接掟埋架巴士又嚟得香港， 仲有香港度行駛到 啊！因為一定去運輸署申請好多嘢先搞得掂啊！ 嗱，嗰啲我就唔知道咧，一架車即係佢個手續是如何啦。但係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因為話日式啊嘛，係咪？日式係啲乜嘢咧？佢依然係保持住咧，譬如我哋小巴上面，譬如你唔載客啦，就暫停載客四隻字嘅。 佢就寫住 日本嘅回送 兩個 字 啦， 日本字嚟嘅。另外成架車嘅裝修，即係唔好話裝修啦，佢外表究竟係點樣咧？佢係保持住有好多唔同嘅日式嘅字啦，就喺個車身嗰度啦。另外咧，亦都有幫呢架車改咗個名嘅。 係 架車個名咧就叫做提子。 提子 啊，咁搞笑， 係啦，即係一抽嗰種提子咧咁樣咧。佢就話咧呢個咧就係佢話即係呢個車主啊，唔單止咧擁有一架咁樣嘅古董巴士嘅，佢话咧佢有五架嘅，有四架咧就嚟自日本嘅，一架咧就嚟自英国嘅，而提子就系咧佢第二架嚟到香港嘅日本巴士嚟嘅。 问题系 佢而家有冇讲佢系咧 摆咗喺边度？ 佢纯粹系私人驾驶嘅啫， 系啊 系 啊 系 咯，你唔可以无端端， 你冇人收钱即系开条线啫嘛。 唔系我以为佢系咪做嗰啲咩保姆车啊，或者嗰啲即系 客货 van 咧？即系佢究竟系当私家车咁揸，定系商用车咁揸？ 商用车就要攞牌咯，但系佢应该唔系嘅，佢系自己心头好。 哦， 所以大家可能咧，即系会喺香港度又冇得去旅行啦。 系啊系啊， 我见到架日本嘅巴士啊， 见到佢咧，即系行咗喺香港街道咧，其实都几有 feel。 异国风情啊， 真系有几有 feel。 完全勾结外国势力引入香港啊！ 因为大家开头睇到呢一张相咧，第一张咧就喺个网络上面度传嚟传去嘅咧，就系呢架嘅日本车。点解香港嘅油站嘅？ 系啊，好得意啊！ 后面嗰啲字咧系中文字嚟噶，我哋繁体字嚟噶， 咁样， 所以大家咧就有一啲嘅讨论到，跟住咧有记者朋友咧就，咦，揾到呢位嘅车主做咗访问。 我觉得咧有啲似咧，如果喺呢架车之前咧最有异国风情，佢亦都系似系一啲叫做公用交通工具咧， 系 咪嗰架 Orange Van 咯？ 哦，系啊，系啊，嗰、 那 个就 我记得系唔知咩古巴定边度咧，其实喺佢嗰度有好多呢只车嘅车种噶嘛， 嗰个面包车系咪？ 嗰只面包车嗰、那个 咯，即系个 W 咁嗰个 系啊，因为我见到就 古老旧时兴啊， 古老旧时 兴， 佢真系可以当系人哋嗰啲交通工具嚟噶嘛。 嗯、 如果咁计嘅话咧，我哋以后会唔会有嘟嘟噶？泰国 嗰啲 咧， 如果系嘅话，我宁愿有翻，不过人力车又真系吃力嘅。但我觉得我哋香港嘅特色嚟噶嘛，都呢啲 有。如果你异国风情嘅话，究竟 有 咩咯？ 有嘟嘟都几搞笑。 系啊，我觉得嘟嘟都几得意啊，真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2: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度間違い見えたよ。ひとかけらの孤独を手に、僕は明日を繋いでいる。心で笑えるかな。いつかの声。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有生物鼓掌的向前走。 嗯 ,ok, 阿祖嗱剛才你讲开网购那个朋友呢就唔觉意就买 了 个巴士。 好啦。我想买个猫巴士。 如果买到的话 是 猫 巴士。 猫 巴士。 我小个觉得真的有的。 我都觉得是我小个买个猫巴士那些叫做副产品。即是那个公仔、啊。 就是猫啦。 是啦咩龙猫好睇的嘛。喂我想说网购豪仔我知道你家都有的。不过你的频密度冇啊祖。 冇啦， 但系嗱，你通常都系睇嗰个价钱啦，OK 啦，咁跟住咧就去买啊。 系 啊，如果而家喺嗰个网购隔篱，都有个附加费。 附加费 就系要你去负责翻嗰个包装，同埋你诶冇为地球出一分力去做环保嘅一啲环保费用， 哦、是是是 你哋估会唔会控制到多啲？你哋唔再网购啊？ 唔会，我会住喺网购咧，因为佢应该有得俾我拣噶嘛。即系有阵时佢有佢有得俾你选择，你要一个特别嘅包装定最基本包装。我从来都系要最基本包装嘅，即 系 最基本包装佢都要收钱。 即系佢有过分包装咁样俾你拣。 唔系唔系，咁啊又会用过分包装呢个字嘅，但系佢会问你系咪礼物咯。 哦、 如果礼物嘅话，会有礼物嘅包装咯。咁就算我嗰样嘢系送俾人，我都唔会要噶咁样咯。系 啊， 但系我谂而家田佢讲紧系咪就算最普通咧一个攞鸡皮纸包住佢都。同你讲话，你增加咗负担啦。 啱啦， 但佢冇理由自己即系冚自己一巴。 唔系， 我明明就系做网上面嘅生意， 唔系间公司同你收，系政府同你收。因为你知唔知你哋网购咧？ 咁我就明白点解啦。 咁因为咧，政府就话咧系因嗱，咁你佢点样送到嚟你屋企啊？ 咁咪包装咗送到嚟你屋企 咯。包装完啦，咁佢都要运输噶嘛。而家就系讲紧咧，因为由于网购嘅人太多太大量咧。 边度啊？我想问一下。 诶，呢个讲紧英国。 OK， 好。 咁佢做咗一个调查，就系讲紧话，哇！自从咧网购方便到一个点啦，你知啦，你就话，诶，翻嚟唔啱，我咪还翻俾佢咯。 系啊。 公司方便咗你好多。 前日先做完。 系啦，你呢样嘢经常做啦吓。咁但系问题系，咁嗰个人要嚟收，跟住佢又拎翻去。嗱，第一包装已经。已经是过分了，即是已经是你已经原先的包装他又再 pack 翻过啦，跟住那个运输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说呢，在由2007年到2007年至到2017年期间，那个叫做运输的那些他是排气啊，那废气多了飙升得成40几%啊。咁所以他就说啦，如果再是这样下去的话，你们这么懒去即叫做买东西啦，包装运输等等，他说是时候都要向你们的网购的人呢去征收费诶，呢个税项咯。 其实我觉得有啲似你而家去买嘢交代俾五毫子咯， 系 嗰个理念好似嘅。 我又觉得即系睇个价钱系乜嘢啦，唔可以话唔合理嘅。其实都，但系嗰个又的而且确个大趋势嚟嘅。譬如你讲英国啦，我知道喺疫情底下咧。佢哋直情限制人出街啊嘛， 冇辦法咯，係啊！ 佢哋真係，譬如我哋我嗰邊嘅屋企人朋友啊，佢哋只可以咧，即係唔可以出街啊嘛，直情咪一定係網購咯。嗱，係日用品嚟嘅喎，食物嚟嘅喎，咁呢一啲係咪又要收錢咯？嗱，佢冇要求啲咩特別嘅包裝嘅，亦都唔會退翻轉頭噶。咁係咪呢啲都要？ 需要啊，其實咪用翻， 好多討論 咯，你用翻收膠袋費咪一樣啫嘛。你去超市我買條衛生巾係日用品嚟嘅，但你問我攞膠袋都要俾五毫子，一樣嘅，冇分別。 是要退货的话才要收钱啫，系嘛？ 咁希望就系咁啦。佢话因为咧，佢话计过咧，2018年12月嘅Black Friday 咧， 系 佢话当然咧个生意好多啦。你知唔知退翻出去嘅货系几多钱啊？有成231亿港元啊！ 咦？如果咁嘅话咧，似乎佢又未必系纯粹环保角度，佢可能话喂，你唔好退咁多货啊！你咁， 但系佢系国家 征 收啊嘛， 政府 征收 唔 系个高铺头， 咁即系对嗰个国对政府嚟讲，佢就觉得咧退货嗰一下咧就唔算系一个必须嘅行为。如果你可以唔退噶嘛，咁你咪可以唔使俾嗰嚿钱咯。佢会觉得呢个一个重复嘅行为咧，就浪费咗啲资源， 就唔使要收特别嘅税。 系啦，即系咁样算系有啲佢有啲人性噶啦，即系佢唔系话你一有交易咧就收你钱。 如果你有交易就收钱嘅话，我谂有好多铺头做唔住啊，真系即刻有啊。 唔系啊，你护照俾噶，始终你都要买嘢噶嘛。 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话：，全国人大订立《港区国安法》，冇超出一国两制框架。他認為香港已經出現偏離一國兩制軌道和挑戰相關底線的現象，認為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要糾偏，往一國拉近一些，強調是要堅持完善，並不是要改變一國兩制。張曉明說有其他國家的政客說中國要搞一國一制，他說如果是這樣，事情就簡單得多，中央可以直接將內地刑法適用於香港，無需要花咁大周章為香港度身訂造一部國安法。他指出，每當中央依法行使某些權利的時候，西方都有人出來指責說是破壞一國兩制，認為好似香港乜嘢事情中央都不能夠管，反而他們能夠指手畫腳。對於有國家指出要對中方官員履行嚴厲制裁，張曉明認為是強盜邏輯，強調港區國安法完全是中國內政，西方國家憑什麼可以動粗。前特首董建華認為港區國安法為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打開全新穩定局面，令經濟可以向前走。 法例是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穩固的基石，亦都是完善一國兩制的重要里程碑。他說大多數市民支持實施港區國安法，呼籲社會放低分歧，停止內耗，聚焦疏解民困，又希望香港社會加深對憲法、基本法、中國歷史和當代國情的了解，建立對國家發展的信心。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港區國安法基本上定出一國兩制原則的底線，認為一般正常和平的活動不受到影響，只是涉及暴力行為以及有關港獨、推翻中國內地制度等的言論受到限制。被問到揮動港獨旗幟會不會違反港區國安法，陳宏毅說有灰色地帶，要視乎相關行為是否組織、策劃和實施分裂國家或者煽動他人作出相關行為等，認為只是叫口號、舉標語不屬於違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港區國安法清楚列明針對四方面嚴重罪行，本地和外國投資者無需擔心，商經局會繼續向商會解說。邱騰華認為美國單方面取消對本港貿易出口證豁免，對雙方貿易會構成不便，但是相信不會大幅影響本港的貿易。美國對香港實施的貿易限制措施亦都不會影響本港轉口商和 CIPA 的成效。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酷熱，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驟雨較多同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中午12:30，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湾仔北的升旗仪式特别交通安排啦。现时湾仔北一带包括是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唯一支路，部分的菲林明道和部分的龙和道去北角方向都是已经重开的啦。现时一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就係較早前咧，喺灣仔北為咗配合升旗儀式嘅特別交通安排咧，已經係回復正常噶啦。喺隧道方面咧，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暢順。路面情況喺新界區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西貢消防局一段咧，仍然都係有車龍，龍尾排到過去康湖居。最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同埋沙頭角公路軍地北村沙頭角。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罗敏聪啊，你觉得李志刚份人点啊？ 佢啊，成日都大虾细嘅，睇下佢几时俾 A 位。 喂，我企喺你隔篱嘅，我听住嘅，你讲咩啊？ 使乜咁小气啊？超 B 你话咧？ 我就觉得咧，李志刚份人咧好好噶，又肯教后辈，真系好啊！ 即系提携后辈。 虚伪虚伪啊你！ 啱啊，佢讲得。 听日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咪知道我李志刚为人系点咯？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会讲下父母经常话我哋嘅事， 食饭食得唔够多， 因为之前去健康检查嗰阵时咧，啲护士姐姐就话我营养不良，应该系体重同埋身高嘅比例唔啱。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而家再听呢一个色吞咧，呢一只歌咧，我觉得啊味道唔同咗， 系咩？ 多咗一分嘅感慨啊！哎真系啊！ 哦，好啊， 系咯，唱得好，因为我觉得系啊。OK， 嗱，以后真系要多啲听下我们的啊！我觉得因为当我哋咧，即系同大家介绍，可能好多属于我哋嘅 集 体回忆咧，真系回忆总是美好的。 系嘅，回忆系好噶，所以我哋不如今次就睇下咧，究竟有冇一啲我们的电影或者电视剧集系反映住当时香港嘅现况嘅咁样。 系好、啊， 我哋头先举咗一个好好嘅例子。八十年代有靚妹仔電影， 冇錯， 阿温碧霞同埋一眾嘅少女們嗰陣時，即係十幾歲， 十幾歲係咪？ 同埋因為呢套電影啱啱佢哋好似重演啊， 係 即係做一個三十年版本啊， 而家係 啊，修復版啊，有首映啊，嗰樣嘢嗰啲咁樣，見到温碧霞哇，好似即係仲靚過十幾歲嗰陣時咁樣，跟住又行出嚟咁樣。 嗰個靚又唔同嗰個靚嘅，係 啊，幾時都靚， 幾時都靚，幾時都靚，真係。 問翻尖東嘅代表 係我都想問下佢，你嗰陣時有冇睇呢套電影？ 係啦。觉唔觉得真系好似反映住？哎，部电影讲到好重啊！即 系我记得剧情嘅， 系啊，我唔记得剧情。 我突然间谂起问佢，因为唔知点嘅喎，真系。但系你有咩印象噶？你对呢套戏？ 唔系诶，即系认真嘅。咁佢都系反映翻嗰阵时嗰啲年轻少女啦，唔读书啦，咁跟住就走出嚟去做。 喂，你记得好多，你讲到呢度都算系咁噶。 唔系，但系呢啲同佢嘅前半生系一样噶嘛？唔读书啊，无知啊。 唔系，咁但系问题系即系。佢系用一啲交易噶嘛，系咪先？系咪啊？ 唔系噶， 都有用身体嚟做交易噶嘛。 有啦有啦，系啊，即系因为有唔同嘅 即系唔同嘅背景噶嘛， 佢哋都有唔同嘅遭遇咁样嘅。 咁有啲女仔就系话，虽然我就纯粹出嚟玩嘅啫，我就唔系话想做啲咩坏事啊、吸毒啊，或者系做一啲不道德嘅行为嗰啲嘅。咁但系只在嗰个心就想出嚟一齐玩。其实当时嘅嗰啲年轻嘅少女咧，即系无心向学嗰啲，系会咁样走出嚟嘅。但 系 有冇做曳事？就未必嘅。 哇，八二年啦，总之呢套1982年作品。 唔同啦，我今日我而家讲嗰个 list 咧嘅次序咧，全部都系我哋嘅听众们咧有 好啊好啊好啊 提到嘅。 好啊， 先讲个开心嘅先。 好啊， 我觉得呢系列嘅电影咧。是反映住某一个阶层的香港人。 哦，富贵系列。 冇错。 一定是啦。公屋系列啦。 是啊， 公屋系列之余。 富贵逼人是吧， 是啦，富贵逼人系列。因为呢他们的故事呢，首先他有三集的。有富贵逼人啦，富贵再逼人和富贵再三逼人的。 好正 的。第一套呢就是1987年就上演的这样呢，就是讲呢其实即要他的角色名我要开始讲。就讲彪叔彪婶，就有三个女的。 系 个三个女叫咩名咧？大弟、来弟同招弟。 系啊， 其实呢样嘢已经反映紧一样嘢， 就系恨仔咯。 恨仔同埋当年改名，仲系有呢啲好传统嗰种咁样嘅文化咯。 恨仔先有个弟字嘅咋？ 系咁，但系都系嗰阵时传统啊嘛。 佢直情要带个弟嚟，招个弟嚟，来个弟 啊嘛。 系啦，即系嗱，呢个已经系一件事啦，系咪？佢哋咧就个故事背景咧住喺沙田嘅新翠村。 哦，原来系沙田啊！而家 又系你老家。 我老家，我就係住呢條村咯，沙田新翠村咁樣。跟住咧就係話佢哋平時會做啲乜嘢咧？阿彪叔咧就去做新聞報導員，就賺錢嘅。阿彪彪嬸咧 就打牌 啫， 係 啦 ，keep 住就同街坊打牌嘅。 喺邊度打咧？喺個呢口，冇 錯，呢個已經係反映住一啲嘢啦，係咪？但佢哋兩個咧不嬲都有一個希望嘅，個希望就係 呢個係700万人香港人嘅目標。 你諗下點會唔係中六合彩？希望一朝發達咧就可以同啲街坊啦、親戚炫耀嘅， 冇錯， 呢個佢哋嘅諗法嚟嘅， 即係想由阿錢就變成阿祖，做炫耀祖，唔要淨係打牌。 後尾咧，佢哋真係中咗嘅，咁啊，呢個故事大家都大概記得啦。但你見到中間真係有好多格唔同嘅地位置咧，都真係講緊好多香港人，你住公屋又好，大家有個願望就係做個咩望啊，中六合彩就解決所有問題啦，即係呢一樣嘢。 係啊， 咁起碼即係全部嘢可以改善到，其實到今天都係㗎。 同埋佢呢幾集亦都有移民潮啦。即係嗱，佢中六合彩嗰種渴望啦，公屋環境嘅擠迫啦，咁然後就想去移民啦，全部都係你話80年代尾咧，香港人嗰啲即係生活寫照嚟嘅。而家咧真係反而你好少有啲電影咧，特別就用呢啲即係公屋咧，可能就做嗰個藍本， 因為都真係唔 因為本土化， 係啊，唔係同埋咧，即係佢嗰陣時仲講緊咧，一呼就百應成層樓，啲街坊走曬出嚟，大家喂阿、黃太啊、林師奶咁樣， 係， 但係而家唔係啊嘛。 因為而家難啲咧，你一嚟就合拍片，咁你冇辦法嘅，咁可能你有大陸市場，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咁就冇理由揀一個香港嘅屋村作為一個出發點，可能人哋就會覺得冇共鳴，喂，拍呢個做咩啊？ 係啊， 所以會少咗。 我哋幫大，邊有兩尺牀？ 係啊，少咗呢啲即係特色位咯。 係啦，嗱，如果你頭先都講到咧住屋問題嘅話咧，另外哇，我做咩咧？另外亦都有一啲電影咧就講到香港嘅住屋問題嘅。 係 呢一套我自己覺得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去提出啦，92年嘅作品《农民》，张之亮导演执导啦，乔云叔啦，阿家驹啦，廖启智咧，佢哋主演嘅，讲嘅故事就系啲乜嘢咧？就系话咧，嗰阵时咧，真系喺一个大都会啊，就是、香港呢一个地方，但其实同时间咧，亦都有啲嘅人咧，真系住喺农屋入边嘅，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关注翻一啲低下层人民嘅即系生活嘅写实电影嚟嘅咁样，即系讲紧大家点样一个农里面度住噶， 系啊系啊，呢嗰时咧即系都因为。讲紧1992年啦，即系嗰时好细个睇，哇，有冇咁惨噶啲人咁样去困住喺真系一个笼度？系讲紧由地下到天花板三层噶， 系啊系啊， 即系哇，真系咁凄惨，即系睇完之后都心噏噶，认真地。 同埋呢套电影，我谂当时俾大家最有印象咧，就算冇入场睇咧，嗰阵时我哋系冇机会睇嘅。三級片 係，我就想講呢一樣嘢。 而佢嘅三級片嘅原因，絕對唔係因為喬宏叔著背心，更加 佢都應該有著背心嘅。 唔係因為咁咯，亦都唔係啊，街區冇著上衣，而係因為 好多粗口， 係 啦。但係嗰樣嘢咧， 因為嗰陣時嘅文化都真係 其實幾時都係文，呢個都係文化嚟嘅，反映翻嗰個現實咧，佢哋冇去修飾咯。咁呢一個都係反映現實嘅另外一點嚟嘅，真係。嗱呢套咧有好多人揀之餘咧，另外一套咧我都覺得係多人揀嘅，就係。等我睇下讲边一套先啦吓， 好啊 好 啊。 啊，表姐你好嘢都要讲一讲 啦，表姐系你啦，真系。 因为有好多嘅朋友都话，尤其是呢一排啦，更加咧就成为咗呢个神预言添，系咪？当中有一段嘅对白，大家都真系好似。讲几多咁啊吓，但首先要讲翻呢套电影嘅背景先啦。咁样佢其实都有系一个几集嘅，有四集嘅，总共有 四集咁多。 系啊，第一集咧就系1990年嘅六月嗰度上演嘅咁样。咁啊 ，Dudu 姐啦就饰演咧一位由四川嚟嘅女公安咁样，带住个侄仔啊张坚庭就饰演嘅，张坚庭亦都系呢套戏嘅导演啦。咁样就嚟到香港啊，就发生咗啊好多即系中港两地佢哋嘅执法啦。又或者佢哋嗰个背景啦、性格谂法嘅大不同咁样咧，就有好多嘅笑话嘅。但点解啊成为咗一个神预言咧？就因为当时嘅一啲嘅剧情可能讲到啊，一啲法律系点样去执行啊，公安又系点样啊，大家处事嘅方法系点啊？97之后又点啊？吓， 我怀疑仲播唔播到 嘅 而家真系。 谂下嗰时系90年六月吓，即系讲紧30年前嘅事。 系啊， 所以都30年。 前即係嗰時都仲未97，咁所以你諗下佢幾得意，佢喺度諗定將來會係點樣啊？好似係咁。 嗱，咁佢嗰句神預言咧，當然就係喺當日電影裏邊有一幕咧，就話鄭裕玲咧就俾方剛挟持嗰一幕， 綁架住咁樣綁住咗嘅。 佢為求脱險咧，就話自己嘅阿爸咧就係話：喂，我解放軍將領嚟過，如果有咩一風吹草動咧，佢話屆時子弟兵就會壓境噶啦。咁然後根據佢對白所講咧，佢就話。联合声明完啦，一国两制完啦，基本法完啦，到时港币大跌，金融大跌，股市大跌，楼价大跌，跌跌跌跌跌跌，跟住吓到咧，嗰个方刚就话：喂，真定假噶？喂，唔好得罪佢，都系不如放佢啦咁样。咁啊，即系当年就系一个咁嘅戏剧嘅对白。咁而家啲人睇翻就话：哇！会唔会准噶？好惊咁样。 有啲人话准添，仲系点解咧？喺套九零年嘅电影咧，可以好似见到咧，2020年嘅时候究竟会发生啲咩事？所以呢一排咧，阿张坚庭都做咗好多访问嘅，我见到。 但我觉得呢一个电影，你话反映当时就系香港人嘅嗰个心理状态啊，譬如话对未来嘅猜想啊，对以后你话回归之后咧，究竟会有啲咩变化咧？即系特别系佢成日安排咧，就系阿梁家辉就系代表港英嘅即系警察， 警察 就同佢，我记得咧。我唔记得第二集定第几集咧，佢直情系咧中港台三地嘅，因为有梁家辉就代表港英嘅部队啦，咁啊郑裕玲就公安啦，咁然后咧佢仲有一个系台湾嘅老兵啊，嗰个系。啊，系咪林搞叔定系咩咧？系、 有呢位演员系咪做呢个角色？我就 唔记得咗。佢就喺里边就 系 饰演即系以前即系国民党留低喺度嘅即系老兵咁样咯。咁所以嗰一幕咧就好正嘅，即系三个咧， 两岸三地咁。 两岸三地咧，即系郑裕玲系咁同嗰个即系台湾嘅代表喺度话：嗱，你咁样讲就唔啱啦。吓，其实而家咧就已经冇咗嗰样嘢噶啦，咁样。嗰、那個咪就反映出香港嗰陣時嗰、那個，即係梁家輝咧就夾住喺中間，因為佢阿爸嚟嘅。但係鄭裕玲咧就即係唔係話拍唔拍拖啦，但係就即係佢嚟到另一個嘅伴侶咁樣咯。所以咧，你見到梁家輝夾喺中間咧，佢哋兩個嗌交，佢唔知點算。 究竟點咧？係 啦，呢個好笑啊！真 係。我覺得其實呢套電影咧，亦都反映咗另一個年一個事實就係乜嘢咧？嗰、那個年代咧。百花齊放好多嘅， 同埋好大膽嘅可以。 其實嗰陣時對佢哋嚟講唔係好大膽，因為咧十套電影咧可能有八套電影咧都係講緊呢類型嘅情況嘅。 有啊， 但而家你諗下，你頭先阿豪姐都講到， 會唔會係嗰陣時即係打去國內市場冇咁多，淨係喺香港 嗰 啲啊？ 嗰陣時都冇，嗰陣時國內市場都未發起， 係啦， 九二年啊嘛，呢套好似係嘛？ 九零年， 九零年係咯，九十年代， 所以淨係香港咁咪係可以有咁嘅空間咯。 而家即係你要即係諗到， 你顧好多嘢嘛。 直情系顾到你冇得拍啊！上面有好多咩又唔拍得，咩又唔拍得，鬼怪又唔拍得，赌片又唔拍得，咩都唔拍得嘅时候，咁点样反映现实啊？大佬好难啫，系嘛？ 上次你个表咧列到水成春咁长， 系啊， 我好记得。 而呢一套如果我哋话咧有啲咩唔拍得，咩唔拍得嘅话咧，我哋网上面咧朋友讲得最多，觉得呢一套咧可以反映到一个年代嘅咧，就 系 2015年嘅电影《十年》啦。 哦，系啊，呢套真系 哇咁拍得。年噶啦，原来不经不觉， 大家最大嘅感慨就系五年前大家睇到呢套电影就讲紧十年发生咩事咁样啦。其实因为佢咧就揾咗五位嘅导演嘅，拍咗五个嘅短片，变成咗一部嘅长片咁样嘅。咁里面嘅内容咧就系讲紧咧，譬如系当年就讲紧2020年啊。如果系五一劳动节嘅庆祝活动会发生啲咩事啊？里面都会讲到咧。真係講到好似神預言咁，因為都個戲裏面有講到國安法啦，就係點樣去實施啦，大家就點樣全票通過啊，各樣嘢咁啊，呢個咧就其中一個故事裡面嘅內容嘅情節嚟嘅，所以大家就會話啊，唔使十年喎，原來好多嘢咧都已經好似引證咗，又是神预言嚟噶， 真系呢个特别系佢头先你讲嗰套就系浮夸咯，即系就 系 讲话五一劳动节啊，有啲咩事就 系 第一个故个短片咯，系啊，即系甚至乎佢里边仲会讲话啊，古惑仔都成为咗即系喺政治里边嘅棋子，即系哎呀，真系其中一个金句咧，佢就话他们只是越乱越好，让香港人越怕越好，市民不怕，哪用受你的国安法咧？咁样哇！即係譬如呢啲，你點會諗到嘅啫？我覺得五年前咧，大家睇呢套係啊，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咧，十不相瞞，好多人都會覺得又心諗灰又悲啊，因為五年前即係講緊2015 咯，咪2015年 就仲係有好多嘢都未嚟噶嘛，估唔到嚇，真係 嗰邊好快咁， 望得好遠啊，真係講鬼啊！ 咁我都唔知想定唔想啦，因為佢其他四個故事咧就講到2025年嘅。 咁樣咧，即係唔知佢中定唔中，因為譬如其中一個咧，就同我哋琴日即係都有講到，就香港嘅的士啊，係咪？佢哋就講到咧，2025年會唔會嗱？佢、即係想像嚟嘅，即係呢個真係。佢就話咧，香港嘅的士司機咧就要接受啊國家語委會普通話水平測試啊，唔合格嘅話咧就要標籤咗佢係乜嘢咧？非普通話嘅的士司機。 即係講到啲的士到時咧就要分啊，你識講咩語言㗎啲咁樣。 係啦，呢個預言成唔成功其實都係一個故事。嚟嘅啫，一部电影啫，系咪？但肯定嘅咧，就系点解五年之前会有人去拍一部电影，就系讲紧嚟紧十年香港会发生咩事咧？我谂大家就系因为可能对于将来多咗一个问号嘅话，先至会有电影人，仲系五位嘅导演一齐去联合拍五个嘅短片，即系大家就系反映住呢一样嘢。 即 系 你 谂问题有疑问啦。 系啊，如果你同咧头先讲嗰个叫做表姐你好嘢咧，做一个少少对比咧，要发觉嗰阵时咧香港人咧，虽然你有啲担忧嘅，因为你见到佢会有阿郑裕玲嗰啲金句咧， 系， 但系嗰个担忧咧。是用咩嚟做包装呢？好戏谑，好欢笑， 好、 啊、荒谬滑稽， 讲、笑嘅傻嘅， 系啦、 啊， 即系你仲会觉得系 轻松嘅， 系玩嘅，因为你会觉得话诶有排未嚟啦，系、甚至乎你会觉得话你嚟我都唔怕啦，讲笑。哇！你嚟到 都未到90年噶嘛？ 你嚟到十年咧，虽然都系尝试作出一啲预言咧，但系好沉重啊！ 我 净系已经唔能够笑噶啦。 我印象嗰套戏咧，即系我睇咗两次啦。咁样系成套戏都灰灰暗暗嘅。 系啊， 系咪啊？系咪 十年有啲咁样嘅画面？ 系 啦， 有 噶。 佢如果咁计咧，嗱，我觉得有套电视剧咧，应该同佢平行对比嘅。 嚟啊！ 天与地， 天与地， 有听众都有咁讲。 其中一个金句， 金句，我甚至乎佢系最画龙点睛就嗰句啦。 Dying, you know， 最紧要系后面呢句 ，you know， 系啊， 点解 做 junior 啊嘛？ 系啦，点解我觉得后面嗰句亦都系另一个金句咧？有冇人会唔知咯？ 嗯哼， 点解佢要咁样问咧？嗱，如果佢净系就咁 make a statement。即係佢覺得大家都知嘅，咁就冇事啦。佢加埋嗰句 ，you know， 係， 即係佢會覺得有啲人係唔知，有啲人係唔信，所以佢先至會問你明唔明啊？你知唔知啊？咁樣，哇，咁，哇，而家呢套劇啊點答好咧？真係啊 ，you know， 係啊 ，I know， 咁樣 係食餸煲啊，真係。嗱，呢套咧就係大台 TVB 嘅一套，大家都 幾年啊？呢個唔記得咗添。 哦，呢個我睇翻個資料啊。 等我哋睇翻資料先。 我更加想咧，除咗大台之外咧，呢幾年咧其實 View TV 咧都拍咗幾多啲劇集。 有啊，有來生系列。 系啦，譬如又未到系列嘅《来生不做香港人》啦，有一套咁样啦。咁当中咧，亦都讲到就系一啲中港贸易啊矛盾啊各样嘢喺度嘅。但我哋最多听众拣嗰套咧，系有智叔啦，有陈秀文啦一齐主演嘅《教速》。 哦，《教速》哦，系咪啱啱新噶？都系当年 嘅，都唔系嘅，都系有应该有两三年嘅时间噶啦。但佢里面讲到嘅内容系乜嘢咧？ 系 同。学校有关嘅，同教育有关嘅。你知呢几年咧，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啊，教师嘅压力好大啦， 冇错， 点样可以保住份工啦？点样去教学生啦？因为佢哋嗰个内容咧，又讲到合约教师，即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位合约嘅教师啦？合约教师亦都会见到，就虽然喺间学校啦，校长同埋副校长中间咧有 啲 咩权利 啊、 角力啊各样嘢咁样咧，大家都会觉得咧，真系一个社会嘅缩影啊，好似咧就好隐喻地啊。讲述用学校嚟去做一个小社区咁样，但就反映咗其实成个教育制度啊系有唔合理嘅情况出现。 系旧年六月嘅啫， 系啊，我记得系新地嘅都。 旧年六月就一年嘅啫， 一年咋系啊？ 系啊，讲到咧即系一啲学校嘅老师啦，为咗希望可以得到一份长约，由合约教师变成一份长约，即系又要佢点样去做咧？跟住摆咗几多压力咧喺啲学生身上面啊？大家都会觉得咧，哇！好貼地啊！而呢啲嘅題材咧，即係譬如可能 View TV 佢哋有大啲嘅空間啊，未必有咁多慣性收視嘅包袱啊，各樣嘢。佢哋揀嘅題材好多時，大家都會覺得，哇！呢一個真係講緊我哋而家生活緊嘅香港究竟嘅情況是如何啊？咁樣咯。 但係咧，如果你話以前咧，大台都有好多呢啲劇集嘅，譬如 佢點解會有？嗱，呢個都係我哋聽眾有講，其實佢個名真係叫處境劇啊， 處境劇 即係講緊咧呢一個年代做啲乜嘢，連佢個名。仲系由八一八二八三咁样继续数落去 嘅 话，点会唔系讲紧香港发生紧咩事啊？系咪？ 系啊，所以我谂相信呢个亦都系有即系好多人有留意啦。另外嗰套咧，我觉得就系 阿燦咯，網中人， 嗯、 即係如果我哋數翻啲再經典啲咧，阿燦當年食漢堡包呢一個咧，就梗係嚇親你啦。 佢係一個難民係嘛？就係咪咁樣啊？偷渡落嚟嘅，係 啦， 講偷渡嘅嗰陣時間咧，好多人來偷渡咧，跟住點樣去打黑市工啊嗰啲。 你諗下呢套劇最厲害嘅地方就係我哋點解有一輪咧，大家會稱呼可能大陸嚟嘅人咧就叫阿燦啊、 嗯， 而我哋後來亦都俾人哋叫我哋做港燦咧，咪即係佢呢個角色。1979年《網中人》里面咧就系叫阿燦嘅，后来呢个直情成为咗佢自己嘅爱好添啦。一讲阿燦，阿燦就廖伟雄。咁你谂下，如果你话当日反映香港嘅现况，咪就系即系有新移民。佢哋可能會偷渡嚟到香港，就係、是、嗰段時間嘅，即、就、係、是、香港嘅歷史咯、嗯。 但係你話 電視劇嗰陣時係可以即係、就是、反映到㗎。 你諗下都已經40年， 你 嗰 我 即 我 又我 真系未出世， 我哋都未出世。 我想讲，但系嗰个画面你点会未见过啊？ 系啊， 哦、你真系会睇翻，因为真系个经典嘅场面嚟噶嘛。 你谂下40年都系咁，即系个经典画面啊！大家都记住咯，即系喺执执执好多个汉堡包咁样喂啲似咩？喂餐食噶啫嘛，都系。 嗱、啊， 令我哋嘅听众们咧，亦都有讲到啊，就系许冠文嘅电影啦，当年嘅《半斤八两》啦，或者我哋琴日喺度大家喺度倾偈做资料搜集嗰阵时，我哋就话合家欢啦，就系、是。用佢啊演绎一位咧由内地嚟到香港探亲，喺度寄宿就住喺一个公屋入边，佢嘅生活是如何啊？其实呢啲都真系反映紧一个年代噶。 系啊，所以当我哋今日咧做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啊，原来想认识香港好多过去咧，唔一定系从教科书， 系、嗯、可以从 系啦，好多影视嘅作品，当佢话俾你听你嘅上一代点样一路一路行过嚟，你又会睇下下一步。啊！我哋會交出一個咩嘅所謂成績表俾後代咧？真係， 即係歲月神偷啊等等咁樣啦，都講緊咧每一個年代香港係點樣成長。希望我哋將來都有更加多可以反映到現實嘅電影啊！ 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只能把你搞得你失去了诚意。男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吃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向共地。终于在这片土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回应港区国安法在香港正式实施，警告将会对北京采取新的反制措施，又形容北京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对香港和中国爱好自由的人民来讲是悲伤的一日。蓬佩奥说将会按总统特朗普指示取消给予香港各项特殊待遇的政策，又说在北京 在北京吞噬香港实施独裁统治的同时，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将会同香港民众站在一起，回应北京对言论、新闻、集会自由和法治的攻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237点，跌5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011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14点，升1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3，瑞士法郎0.947，加元1.358，人民币7.065。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美元，卖出1,784.0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油街一段开始有车龙，车龙排到接近和富中心。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为咗配合沙中线工程，元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啦，仍然都系禁止左转梅尔道。咁就系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元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嘅车辆啦，仍然禁止左转梅尔道。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二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凌子维啊。做师兄祠堂唔跟规矩嗰个咧，我监制成日话我激嬲佢，话我系一个坏咗嘅主持。不如你求其帮我点只歌，等我可以扮下忏悔，咪等佢开心下咯。 亲爱嘅子维，知错能改，善莫大言。你勇于认错，已属情操高尚噶啦。不如我都送首歌俾你。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肥仔的 get 咧，真系好难顶啊！成个月唔使听，真系人都舒服晒啊！ 不过讲起佢咧，我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同埋有个坏消息要同你讲。 咁系你讲好消息先啦， 佢终于翻嚟啦，你唔使一个人播带啦，波盛。 咁都系好消息，咁个坏消息一定好坏，系咩咧？ 咪我哋又要听翻佢啲烂剧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至2:00，师兄祠堂阿一翻嚟啦。 州精选。 计划赶不上预期唔紧要。 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呼，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 话原本咧就系准备咗个人嘅快歌作品派台嘅，但遇上疫情，令佢谂如果可以藉住音乐去为医护人员同埋乐迷打气嘅话，会更加有意义，所以就着手筹备咗呢首歌曲。作曲有李俊伟、伍周硕，填词陈永谦。编曲伍周硕，监制 Edward Chen。上榜七个礼拜，今个星期回落咗六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姜涛《蒙着嘴说爱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D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又播下天气。 系啊，天气都几多嘢吓， 两样都要噶啦，系。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咧，去到12:30，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好，电话号码18723888，今日猜猜我是谁？ 系冇错，我哋今日都有新玩法， 啊、 起码今集特别篇啦，我哋想 同金句有关。 系啊， 其实咧即系自古开来啦，即系我哋讲翻香港啦，系咪？ 系、啊， 即系有好多唔同，譬如政界嘅名人啦，又或者 体坛啊， 系啦， 娱乐版嗰啲啊， 佢哋咧都讲过几多金句嘅，所以一阵间我哋就会出啲金句俾你，睇你答唔答得翻咧，究竟系出自于边个人把口嘅？ 系啊，咁啊，话晒今日我哋都系23年嘅成立日啊嘛，我哋香港特区， 我哋再前啲嘅都可能 都有噶，即系我哋可以同你回顾一下，你仲记唔记得？哇，佢曾经喺嗰一年啊讲过呢个金句咧，咁、样，咁、 okay、 我哋晏啲啦，猜猜我是谁就同你玩嘅啦、啊，我哋都无人欢迎，如果你都待定一两个金句咧， 系啦，嗱，你考翻我哋。你记唔记得呢句说话系边个讲嘅咁样？ 冇错冇错，我想问下，漫画人物计唔计噶？即系黄小虎曾经讲过咧，功夫高强黄小虎， 我自己 你在何方马小玲？ 呢个真系一句金句，你突然唱出嚟噶， 系啊， 你佢真系唱出嚟。 嗱，佢终于承认咗我啦。啊！早陷咗个两难、啊，究竟赞你系金句？ 其实心情已经好差噶啦，点解仲要踩到我一脚？ 你拣啦，你想我头先嗰句系金句定系金曲啊？ 系啊，定金针金毒歌？ 系啦，好啦好啦， 我俾个金针奖你啦，咁系啊，金针云耳嗰个奖， 我已经俾咗 Albert 啦。上次条片我俾咗呢个金针菇 Albert 啦， 所以大家咧而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就系18723888，18723888，一阵间12:30之后同我哋玩游戏 啊！ 即系咁啊，唔好意思，今日小朋友虽然你假期，但系呢、这个游即系今次我哋题目咧，即系你哋难玩啲嘅，因为即系佢哋唔会 唔紧要啊！我哋俾 tips 你咯，到时小朋友都玩得嘅。 嚟啦，18723888打电话俾我哋啦吓，猜猜我是谁啊？ 嗱，咁啊，讲啲开心啲嘅话题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头先你讲开日本巴士咧，其实咧，喺好多人心目中咧，有一个日本嘅即系巴士就真系出晒名嘅，嗰架车咧就叫做呢一个咧，叫做魔镜号，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 魔镜号啊， 系啊， 冇听过冇。 系啦，咁咧。佢的確係唔會咁多人有聽過嘅，但佢一個咧好有趣嘅呢個叫做橋嚟喎， 係 喺動作愛情片裏面嘅一個特定嘅場口嚟嘅。咁呢個場口係點咧？佢係一架日本嘅即係貨車。咁咧，你有冇印象咧？我哋香港咧就喺嗰啲咩行人專用區嘅時候咧，佢有陣時會有一架大貨車。咁咧中間係透明玻璃嚟嘅，佢就有啲化妝品嘅推廣 啊，有啊有啊。 系有阵时有啲卖嗰啲电器啊咩都有咧，总之喺上面就 五光十色， 最成都有， 保险都有嘅，都有， 银行啊，湾人系啊都有啊，百德新街嗰边有阵时都有， 嗰啲叫做网上即系叫你去即系 你讲啊，我 银行嗰啲开户口嗰啲啊嘛， 即系咪啊？诶，嗰啲 网络供应商、 官民公司 系啦。OK OK， 即系啊，即系 我见过诶女性用品， 有啊有啊有啊， 系啦，系见过佢做呢个 透明车， 透明 嘅 系。 我见过我哋好似 CIBS 嘅宣传， 我哋啱啱想我哋电台都有租过， 有我哋嗰时诶三廿一都有去推广呢啲嘅。 我哋都有试过系啦，即系诶做宣传，我哋咧就系讲紧叫你上嚟，喂上嚟试下诶，你一齐做下节目啊咁样。 好啦， 美容产品都多， 都有噶。好啦，咁佢呢个咧，你先想象咧个 setting 好似嘅，不过唯一分别系咩咧？ 唯一分别 就系佢系单镜玻璃嚟，单面玻璃。 我啱啱就系想讲就系话，系啊，里面睇到出面睇唔到里面，定系 你究竟边边睇到边边咧？嗱，你估一次啊？ 咁梗系， 佢系同动作爱情片有关 啦， 系咯， 出边睇到入边， 系啦， 唔系， 哦，佢喺入边拍摄。但佢就喺入面度影到出面条街，但街嘅人就睇唔到架车入面发生咩事。 咁但系我以为嗱，即系咁样，头先你讲紧呢个日本 拍摄嘅角度，定系现场观众嘅问题啊？ 拍摄啊嘛，嗱，佢呢个咧，佢首先呢个所谓嘅点子咧，都成为咗一时佳话噶啦，就系咧佢。叫魔镜呢其实就有少少话哦呢块系镜嚟㗎不过呢有啲 magic,、 okay, 就单面嘅咁、oh. 外面睇唔到里面。但里面睇到出面。 因为头先你讲緊动作爱情。 冇错 咁你又要揸住呢个车出去做宣传咁即係话希望即係我个画面就係里面 拍摄嘅宣传啊。 佢系拍摄嚟嘅但佢。 拍摄唔同宣传、啊。 但佢系有一个好好嘅宣传效果咁解、 哦、 因为你每一次出街呢咁呢佢嗰个。 佢有好多素人上咗镜唔知囉。 係啦同埋最紧要系咩呢你无端做咗背景板喎。譬如你当佢摆咗西洋。你摆咗西洋菜街你明明行过咋嘛。 但住摆西洋菜嘅菜。 係啦但係点知里面就有啲西洋菜佢哋自己就搞埋一堆啦。 咪咁跟住就啲人好似懒喺度围观咁其实佢又照紧镜系咪啊？ 佢又唔知喎，咁咧，但系你喺里边咧拍嘅时候咧，你背景就直情系闹事咯， 即系变咗好多人，佢大胆到喺条街度公然做呢样嘢， 系啊， 仲有好多人来人往，人同我望添， 你同佢一车板之间，仲要系一块单面玻璃，话你谂下咧，人嘅心理有阵时系好即系好容易受到影响噶嘛，你明知佢睇唔到你，你都惊噶嘛， 系，喂，唔系，反而咧，对于睇呢套爱情动作片嘅朋友， 就多咗刺激， 冇错啦， 系啦， 哇！好澎湃喎，咁样， 好澎湃啊！ 我哋做紧呢啲嘢，平时应该收埋做噶嘛。 系啦，你 而家原来呢个一格玻璃，人哋见唔到你做紧啲乜嘢，原来你做紧啲咁嘅嘢噶。 好啦，咁啊，点解无端提呢个咧？因为大家就喺度谂咧，就话究竟呢一条咁黐线嘅桥咧，系点样谂出嚟嘅咧？ 真系黐得好紧要。 好啦，如果我同你讲咧，系同呢个日本经济泡沫爆破有关啦。 咩啊？ 平时要转台转， 好犀利啊！ 去咗财经台， 系啦，嗱，即系因为佢系日本嘅呢啲动作爱情片拍嘅一个构想嚟噶嘛。 O K， 咁咧而家啲人咧成日都话点谂嘅咧，真系好荒谬嘅。究竟呢条桥系点出嚟嘅咧？ 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咧对。主角啦吓，即系个电影里面嘅主角咧系 O K 嘅，因为佢真系唔会俾人望到噶嘛。 但你心理上有负担噶， 点会俾人望唔到？即系佢拍紧片，系人都睇到啦。 佢意思唔会俾街啊。 如果系你喺街度，你公众咁样做嘅话，你犯咗法添，俾人拉啦。 我举例啊，嗱，你试下你入厕所，你入厕所系玻璃门嚟嘅， 系 单面嘅。佢同你讲话，喂阿天，你望唔到，出边嘅人望唔到你嘅。 系你放心去啦。 你放唔放心去啊？你个心理压力几大啊？ 我系会自己测试下先嘅，我先至会安心去。 但系就算系咁咧，我相信你心理压力都大嘅。如果你望住嗰块透明玻璃，唔系明明出边， 嗰日行紧去， 佢 行紧埋嚟， 佢越行越近。 但我想讲咧，我好想试一次嘅啦，唔系一个厕所度发生啦。通常呢啲嘅单面玻璃嘅，你睇嗰啲警匪片 啊，冇错冇错， 就系嗰个犯人就喺入边度俾 有啲酒店玻璃都系噶嘛话， 咁喺出面 望 唔到 你啊嘛。 但系咧睇警匪片个感觉系最澎湃嘅， 系 因为你好似咧你喺出面度望住入边房嗰个人，我望到你啊，你望我唔到啊。但系现实生活真系会少会遇到呢啲嘢噶嘛， 咩嗰啲 认人 生 系啦 系 啦 系啦。 好啦，咁究竟呢条桥系点嚟嘅咧？咁咧有考究嘅，一考究完咧发觉咧原来同社会变迁有关，哇！即刻学术咗好多。佢话咧日本嘅经济泡沫咧就1997年就爆破啦，咁咧佢话咧大概1995-1996年嘅时候咧，就有少少回光返照。咁、哦、但系咧，经济都唔好噶啦。咁咧，但系你都要照做生意。佢话、 嗯、 当时咧，好多企业咧就纷纷谂个出路咧，就系话点样可以促销，令到自己产品有销量，因为大家都开始唔想买嘢啦。咁咧、哦，佢哋当年因为1990年代啊嘛，冇互联网噶嘛，佢唯一可以谂嘅就系话。卖电视广告，佢、 哦、 就不停咧就抌钱落去电视台，就话喂你帮我搞掂佢。 所以嗰阵时咪咩国家嘅电视台都真系好劲咯，多广告啊嘛。 系啦，咁但系咧对电视台嚟讲咧，佢又头痕，因为佢自己心知肚明就系、是。 都冇人睇電視。佢話嗰輪咧經濟好差，佢話你拍咩都冇乜人睇。咁咧，我就算收到錢咧，我幫你賣廣告咧，達唔到個效益。咁啲人可能以後都唔會再幫襯你啦。咁咧就面臨一個咁嘅困境。佢話當時咧就有一個日本電視台咧，佢就窮則變，變則通。佢就話收得你錢，我又真係想做到一啲推廣，又想人有效應嘅話咧，冇辦法谷收視。電視台咧就出此下策咧，本來一間電視台竟然諗到條橋咧，就話就咁啦，我哋就 book 一架車。单面玻璃，然后咧佢就唔系嗰阵时佢未咁黐线嘅，佢就冇谂住有动作爱情片喺度嘅。佢但系佢已经谂到咧，就话揾一个 model 或者演员咧唔着衫全裸，不过自己一个人嘅啫，企喺嗰个车厢里边，车厢里边，咁咧就佢望到出面，出边望唔到佢啦。然后呢个就贴住个玻璃，就咁望住条街。咁然后电视台要做咩咧？就揾记者，特登咧就做街访，叫啲人咧路人咧行埋你嘅车度，三唔识七咧问埋晒啲无无聊聊问题， 即系做背景。 系啦，你对于咧听日我哋学校开学啦，你有咩感想咧？啲人唔知道，因为佢系正规电视台嚟噶嘛，啲人就做访问啦，佢就贴住嗰个车 model 嗰个玻璃镜，咁咧于是乎第一个效果咧影出嚟咧就系个 model 冇着衫，然后前面有个阿婶喺度倾紧偈，就贴住佢嚟倾偈，然后第二格会做啲咩咧？佢就会咧假适当嘅时机，当我市民咧做访问做到兴高采烈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揿掣，就令到单面就变咗双面。咁然后咧个市民拧住，哇！做咩突然间有个裸女喺后面啊？咁样咧，佢就系要呢一个所谓整蛊嘅反应系啦。佢就用呢个嚟做咯。咁咧甚至乎咧，佢哋 为咗要抢收视， 抢收视，因为咧真系 真系几低俗嘅手法。我想讲呢一个，即系一定要咁讲，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好好笑，但我真系唔好见到个笑点喺边咯。 唔系个笑点咪就系、是、你见到话哎呀，嗰阿婶咧佢唔知啊，佢而家咧仲喺呢个裸女嗰、那个，譬如话喺 你讲紧呢个系九几年佢哋做嘅方法， 系啊，咁咧佢然后甚至乎咧佢第二条桥咧就系、是、叫啲人咧一样喺里边就赤裸啦，然后咧佢但系咧佢就引哥引埋嚟嘅时候咧，佢里边发出啲声响， 系 咁咧，搞到啲人咧就唔知里边做咩装咯， 即系听到又见唔到， 系啦，你就会影 咩事啊咁样， 你就会影到咧嗰个市民咧喺出边咧装里边啊 ，OK 明啊明， 佢又系攞呢个即系当系一个整蛊嘅元素咧就摆出嚟，咁但系当时呢条桥成唔成功咧？你估 我你咁讲就成功啦，如果唔系都唔会继续仿效啦， 系失败咗嘅， 失败咗啊， 因为咧当时 啲人唔中意，啲人比较保 守啊，系啦，嗰阵时咧啲市民咧道德水平就好高嘅，佢就搞错太下流啦， 我自己都觉得有啲下流，即系为咗要谷收视，你用身体去咁样去玩人，其实你玩人，佢即系有好多方法，系咪一定要呢个方法咯？我都觉得低俗噶。 咁但系点解呢条桥后来会发扬光大呢？就是因为佢出咗街之后咧，引起好大讨论，咁好多人谴责嘅，所以跟住电视台就唔敢做啦。 即刻对唔住，对唔住嘅要。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就俾呢一个所谓嘅即系呢啲成人动作片嗰啲制片公司咧就话唔系呢条桥。你系大电视台唔用得，我哋呢啲咁样嘅即系冇所谓啊！我哋就专门拍呢啲嘅啫嘛。 摸镜号， 佢就攞咗呢件事出嚟，咁、然后就将佢发扬光大。 就真系巧唔八旧啊！ 系啊，唔系啊， 你失败， 唔系大台用唔到啊，真系。 冇错，因为嗰个正经电视台唔得啊嘛。 传统观念啊嘅比较重啊，佢哋睇嘅观众都系大路啲噶嘛，系咪？但 系 佢而家讲到明爱情动作片啊嘛， 系啊， 主攻嘅另外一个市场啊，另外一件事啦。 所以成个古仔你睇翻咧，有血有肉噶，就真系同经济毕竟，佢都话你如果唔系经济咁差，佢唔会逼到个电视台咧走投无路。无路咯，唔得啦，搏一搏啦，咁即系不如用呢一条桥就即系弹咗出去咁样咯，系啊，佢呢个都几得意 嘅，即系好大胆。我只系想话九十年代其实都廿几卅年前嘅时候咧， 系啊， 咁但系咁佢失败咗之后咧，咁点解我想问啊？而家佢而家做紧啊嘛， 动作爱情片嗰啲咯，系啊， 咁佢有冇讲而家系好受欢迎？ 哦，而家大受欢迎啊！佢成为咗咧嗰一个动作爱情片公司咧生招牌，即系啲人一谂起佢咧就。谂起呢一个所谓嘅叫做魔镜号咧，咁当然你话喂又唔中意呢啲咁嘅题材，喂但系佢 有吸纳到嗰个市场咯，即系佢打正旗号啊嘛， 捕捉到咧，其实佢最后咪捕捉到人嗰种咧，又怕人又怕痛咧，即系你好渴望就系见住佢哋喺公众做一啲不为世俗接受嘅动作，系啦，但系你又 寻求刺激， 你又睇唔到，咁啊佢而家就成日就用呢个作为佢哋一个卖点咧。 我觉得有一样嘢咧系我自己吸收教训嘅呢单新闻。 就是、酒店 有阵时咧，有阵时有条桥咧，譬如我卖俾阿峰 show 呢间公司啊， 佢唔 work， 个老板觉得唔 work， 其实唔代表一定系我条桥。 冇错，你讲得啱。 只不过系丰收呢个老板佢唔中意，可能我走去阿晨光嗰度问下嘅话咧，佢会觉得啱，又或者晨光都觉得唔啱，我自己攞出嚟做，但我未必摆呢一个平台度做。 可能效果就唔同咗。 系啊，可能就会 work 噶啦，真系 好正面啊！我都觉得呢一个就系日本少少嘅经济风俗史之魔镜号。 네 목소리가 들리면 그땐 내 숨소리가 가빠져 그래 꽤나 오랜 시간을 나조차도 모르게 너는 날 물들여 갔나 봐 어느새부터일까 나의 시간은 叫 You Are Cold， 咁佢就係金秀賢套新劇啊，即係用呢個嚟做推介先知嘅，即係韓劇嚟嘅，個名叫做《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嘅呢首歌曲。咁、那個 artist 咧，即係唱歌嗰位咧，我同阿祖都話唔敢亂播啊。 我用即係英文名 ，H E I Z E 係 啦 ，H E I Z E， 咁係咪咩希時啊，定係點樣咧？即係嚇，咁啊熟悉日文啊韓文嘅朋友咧，咁啊麻煩幫我哋補充一下啦嚇。 OK， 好啊嗱，即係近排咧，如果你喺啊成日都喺度搭巴士，喺中轉站搭巴士嘅朋友，你會見到巴士站有多個新嘅售賣機喺度，係啦，咁啊就 賣咩啊賣咩啊， 係啦， 即 係賣大包。 隧道口嗰类嗰啲中转站定系咩中转站啊？ 佢个大榄隧道中转站啦，去元朗方向嘅红磡海底隧道收费广场啦，系啦，向港岛方向嘅、 okay ， 就翻嚟嗰度就系九龙嗰边冇啊吓。咁啊，跟住咧屯门公路咧转车站去九龙方向啦，咁样即系屯门公路咧就出屯同埋屯门公路转车站啦，九龙同埋来回即系来回都有嘅。 来回方向 系啦，咁啊呢四个转车站有啲咩嘢咧？咁 系 佢近日咧就系。九巴咧，佢就喺啲嘅四大个 中转站咧，佢加安咗呢个口罩自动售卖机。 哦，唔喺巴士站度卖口罩， 合定系一个 个一袋袋买嘅。 袋袋两安，你两都错啊！ 因为好少见到一袋袋口罩喺个街度卖，一系就一个个，一系就一包包咁样。 系啦，喺医院咧就会见到系诶独立包装啦，系咪？咁佢呢个咧就系每包有20个嘅， 系 啊，唔系啊，唔系 每包 10个，10个口罩20蚊， 系 啦， 即系2蚊个， 抵 喎，系啊，因为佢九巴自己嘅母公司咧， 佢 自 己 製造噶，香港製造嘅， 大家即係唔使擔心冇貨啦。特區政府又寄去你屋企啊嘛，係咪先？ 係咯，收到未啊？我未啊。 我見到有朋友收到。 都係講翻巴士先 啦。係啦，咁就佢就話啦，希望咧嚟緊而家試下四個階段喺四個大嘅中轉站先，有陸陸續續咧，希望咧喺其他嘅巴士站咧都會方便市民啦，可以買到咧口罩嘅。 我唯一係覺得唔夠啫， 咩 啊？就係佢既然係九巴自己做噶嘛， 咁應該有埋嗰個 logo。 系啊，佢应该有埋，因为咁啊真系特别版啊，有埋巴士嘅色样啊、路线啊， 巴士埋咗， 摆公仔都好啊。 唔系，譬如你话俾人听呢个系竹园线啊、乐富线啊，咁都开心啲啦。哎，我哋真系太贪心啦，大家健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话：，全国人大订立港区国安法，冇超出一国两制框架。他认为香港已经出现偏离一国两制轨道和挑战相关底线的现象，认为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要纠偏，往一国拉近一点。强调是要坚持完善，并不是要改变一国两制。张晓明说，每当中央依法行使某些权力的时候，西方都有人出来指责说是破坏一国两制，认为好像香港什么事情中央都不能够管，反而他们能够指手画脚。对于有国家提出要对中方官员实行严厉制裁，张晓明认为是强盗逻辑，强调港区国安法完全是中国内政，西方国家行什么可以动粗。他又说，回归之后香港不止一次出现移民潮和撤资潮，相信立法出现的所有恐惧都会被时间和事实消除，化为乌有，认为港区国安法可以扭转乾坤，产生变局效应，一法可安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香港特区成立23周年庆祝酒会致辞话，港区国安法是香港走出困局、从乱到治的转机，亦都是为社会早日回复稳定作出必要和及时的决定。林郑月娥提到，过去一年是她40年公务生涯中面对最严峻的考验，承受着对她个人前所未有的攻击，她相信风雨之后一定会再见彩虹。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批评港区国安法不用经过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审理，而且凌驾本地法律以及基本法，甚至已经为基本法释法。民主党的涂谨申形容法例生效之后等于一国两制已经完结。议会阵线的毛孟静说，港区国安法列明要加强管制外国媒体在本港的运作，做法近乎恐吓。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会根据现有的许可证豁免规定，允许向香港出口部分商品至到8月28日。日后出口至香港的商品需要申请许可证，但是已经在码头等待装载或者是运送途中的商品可以继续运往目的地。商务部长罗斯早前宣布暂停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当中包括出口许可豁免。商务部说，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削弱香港自治权，增加美国敏感商品被非法转移的风险，所以采取相关行动。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下午有部分的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油街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咗和富中心。咁另外咧，后少少近太古城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车龙排到接近白沙湾码头。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咁就系喺土瓜湾啦，因为有沙中线工程，现时龙浦道、码头围道、浙江街、靠汇龙道同埋天光道一带咧，仍然都系有临时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夏日新闻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空show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咧好中意分享嘅， 嗰啲叫炫耀。 佢好勤力做show赚钱嘅， 呢个讲得啱啊！赚埋啲钱咧，好多服务唔用白交张。 曾志豪、桂花田，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黄耀祖。 哈哈，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空show快活人。 喂，佢咪又有嗰啲政府钱咧冇申请啊？ 喂，又唔好讲啦。 司机喺马路要时刻谨慎。落斜要转低波，有需要就轻踏刹车掣，保持适当车速。 在斜路泊车就要扭啱太入波，拉紧手掣同熄匙。 万一在快速道路坏车，记得先打死火灯，尽量驶离行车道，仲要熄匙，肯定可以安全离开车路先好落车。 落咗车就唔好留喺车路或者整车啊！运输署提提你，在斜路同快速道路要时刻谨慎。 俾个 IQ 提你哋估，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咩节目系四个钟？ 我知，轻谈浅唱不夜天。 错，系五个人做嘅， 咁一定系最好听嘅晨光第一线啦。 错，系星期六下昼嘅。 吓，我系呢度嘅资深员工。 资深员工，资深员工嚟嘅。 我都唔知，咁即系咩节目啊？ 十合魔力、迪神、师傅、阿一、波城，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六，寻常是你的后援会。 记得听埋最后半个钟嘅慢动作喎。 CIBS 文学之窗 ，Welcome to our program Sahityik Archipelago Window of Literature, where we will peep in to the world of Nepali literature and the writer. Sahityik Archipelago Window of Literature， 少少无拘意。 呢十三集咁我真系好开心，因为南亚女仔系好难请，我哋成功咗啦。 少数族裔都系同我哋共同生活喺香港，而且佢哋为香港都贡献咗好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我哋七一假期版嘅猜猜我是谁咧，想同你讲下一啲名人金句，睇你估唔估到呢句说话其实边个讲嘅？ 嗱，千祈唔好觉得咧会系好深啊！头先我哋喺度揾，即系睇咗嗰啲资料，阿宇又帮我哋揾咗好多嘅时候咧，你睇翻嗰阵时，其实有好多回忆翻嚟嘅，所以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即管试下打电话嚟啦， okay, 我哋会寄翻礼物俾你噶。 Okay. 好啦，电话旁边你系边个啊？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啊，系啊，风骚快活人三宝， 你好啊 ，Esther 咩啊？妹仔，番茄，曾志豪，要早啊，早早， 你好啊，你好啊，你系咪 Esther？ 系啊， 系 啊， 你把声好甜美啊， 系啊，你全部都俾咗爱好我哋嘅、啊，我哋都送翻个俾咧，人靓声甜 Esther 姐， 多谢你啊，曾志豪，番茄、 啊，系啊，好啦， 好，咁你想拣我哋边个问你嘅问题啊？ 定系你有金句想考我哋啊？ 都得噶。 我冇金句啊， 咁冇问题啊， 就系俾你哋即系 考我哋， 好 啊， 好 啊，你问边个？ 桂花田啦、啊，肥妹仔咧， 咁我要桂花田 佢嘅， 系啊， 咁你要桂花田嚟问你啊，定系要肥妹仔问你啊？ 一齐问啦、 啊， 你开一齐问噶， 系啊，变身嘅。 Esther 姨姨啊，系啊，呢度咧有个名人，佢咁样讲嘢噶，啊，佢讲啲咩咧？佢就系话啦，梗系个个都靓啦，唔靓嘅就唔系我老婆啦，女人啊唔得罪得嘅。 边个名人讲过呢 一 句嘅说话咧？ 一定要靠女人啊，系啊， 佢系咁讲噶，呢世人都要靠女人 啊，冇女人唔得噶，系啊， 仲要个个老婆都靓啊 ！Esther 姨姨，你知唔知佢边个名人讲过呢句说话啊？ 系咪阿何生啊？ 哇， 系啊， 系咪何家公鸡何家差？ 系啊，系啊，系咪啊？ 系咪何鸿燊博士啊？ 是不是他先？ 你觉得是不是啊？ 你俾啲信心自己 啦， 你俾信心自己，你讲啦。 应该是。 是边个？ 何鸿燊 博士， 系 啦， 系 啊， 好在好多谢你啊，多谢你哋，即系俾个题目都唔系咁难咯。 系啊，我哋都系想派礼物啫。 系啊，听埋阿田补充嗰个背景 啊。系啊， 系啊，因为即系佢咧，即系其实咧，何鸿燊博士喺佢咁多次嘅访问里面咧，佢都有好多唔同嘅金句嘅。而至于讲到佢啲太太啦，咁当然啦，你知佢咁有艳福嘅时候咧，咁又靓嘅，点做到我太太啊？咁佢即系佢成日都话身边佢话由即系佢话呢生人咧，好需要女人喺佢侧边去扶持佢、帮助佢，即系去服侍佢等等嘅。 系 所以佢要靓先系我老婆啊！ 犀利犀利，仲要系个个老婆都靓、 啊。 哇！我都想讲，我都想讲呢句 啫、 啊。 又真系个个都几靓。 系啊，点讲咧？ 个个都好靓噶。 哎呀，多谢你啊， 多谢。 好啦，咁啊，祝你节日愉快啦，好唔 好？ 好 啊，多谢晒你哋， 好， 拜 拜， 拜 拜。 其实我记得咧，嗰阵时我哋讲。我们的歌题的时候讲到何博士他的金句呢、 啊、 即现在又见到我觉得真的有些是值得要再提的、 啊、 例如他就说、哎、其实我没有办法穷的因为我做赌业的嘛我日日都印银纸 是啊 你想想这些真是 佢 個個都講得出口㗎， 同你兩個講㗎、 啊， 你哋成日走去鋪草皮啊，送錢俾人使啊， 我 都 唔係嘅， 學到嘢啦。 佢仲有一句就話啦，最有經驗嗰係我，邊個有本事淘汰我？ 哦，唔係佢最勁，唔係呢個係講咩㗎？佢有冇話係？即係都係講賭場上面， 賭場係啊係賭業咯、 哦。我記得佢仲有一句噶嘛，就揶揄啲人咧話：哇，你嗰啲咩地產商啊，即係物啊肥到著唔到對襪 啊， 只腳肥到著唔到對襪。哇！呢個凍。 2004年啊，佢批評喺政府嘅西九招標上面咧，佢講句説話啦，係啦。 你諗下， 只 腳 肥到 著 唔到對襪， 幾形象化，即係呢個就係嚇阿何鸿燊博士嘅金句真係。 嗱，仲有好多嘅，大家可以繼續打1872388俾我哋聽下一個電話啦，好嗎 ？Hello， 你邊？个 Ada， hello 你好， 你好 Ada， 系啊，我哋系咪咁嘅七一快乐咁样？系啊， 唔 适 应你添， 系啊，唔紧要，你咪话大家咁话啦， 快乐啦， 系啦，你想问问题定答问题？ 我答问题， 好嚟啊， 你拣阿祖定拣阿豪仔啊？ 我要阿祖，唔该。 好，嗱，我呢句唔难嘅，阿祖要讲呢一句先。有一位女士曾经讲过呢一句说话，饭可以唔食，衫唔可以唔买。 好熟啊呢句， 系啊， 好熟喎、啊， 嗱，真系好熟嘅， 熟得好紧要嘅，其实，嗱，讲紧都系九十年代 嘅名 人，都讲紧九十年代啦，系啦， 饭可以唔食，衫唔可以唔买， 娱乐圈嘅，娱乐圈嘅， 系啦，电影啊，定系电视噶， 唔系， 或者简单嚟讲，佢。 当时的老公就是娱乐圈的名人，你可以当他是名人。 唱歌电影都有做。 是啊。 是啦，他老公是。 他老公是。 这位的朋友讲这句说话的女士呢，后面应该是拍过一套香港的电影。 是啊，他有拍过。 有 但就是讲这句说话之后的。 那现在他们已经离了婚了。 是啦。 嗯。 好 早 扮 靓， 好靓。 总之佢行出嚟就真系我攞多支咩命， 系 哎呀，好靓， 亦都系张小伟， 犀利。我唔记得边个名先噶， 张 容坊先 嘅， 张 容坊先。小伟系个真名， 哦系咩？ 啊，我都唔肯定啦吓， 即 系张小伟啦，叫前 B 嫂啦。呢一句说话， 你讲多次个金句，我想再震撼一下。 饭可以唔食。衫是不可以不买的。 咩黄耀祖嚟嘅咯？ 我都系咁话，所以佢咪揾呢句金句同大家 分享。真系好好呢、啊、句。 都希望我可以讲呢句金句。 系啊，唔系可以噶，冇问题噶、 啊。但系即刻有好多记忆翻嚟啊！开头就可能噏到口唇边啊，学 Ada。 系啊系啊，好熟啊！ 好熟啊，真系 真系经典 啊！ 呢句经典啊， 系啊！咁啊，作为女人嘅系可以向佢学习嘅扮靓个方面吓，系啦，对自己好啲吓。 OK， 多谢 Ada， 拜拜， 拜拜， 拜 拜。 不过你讲开阿张小慧或者张容坊咧，嗰阵时我好记得佢有一张相咧，佢系成个唔知打侧咧瞓喺个 梳化 度，唔系纤细广告，梳化度啊，喺个铺贴里边噶，唔知咁样视野定乜鬼咧？ 呢个我就唔记得啦。 系啊，嗰阵时我冇哇咁样噶， 系啊，好靓噶，同埋我另外记得系 靓啊，真系哇！ 吴丽珠系扮几多佢噶嘛？喺欢乐今宵度 系咪啊？系咪 啊？嗰阵时佢哋咪好中意咧，真系咧诶，攞咗佢哋一啲嘅少少嘅特点，跟住就再即系发扬光大，做得更加夸张咁样噶嘛，就集中咗喺嘅眼睛嗰部分度噶嘛。 系系系 ，OK 嗱，咁啊，所以。我哋头先就第二个金句啦， 好， 再嚟一个，你系边个啊？阿清 ，Hello， 阿清你好， 系你啦， 好， 系啊，嚟咯，豪仔问你问题啊，吓， 好唔好啊？嗱，我呢个咧就系体坛名人金句嚟嘅，呢个好容易好出嘅，真系， 好啊好啊， 佢系咁样讲嘅，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 哦， 系啦，真系好出， 呢个风帆嗰个。李丽珊 系冇错啦，真系。 哇！你佢讲咗咁多咁多年啦，嗬，九几年啊， 九六年啊， 九六年 啊，亚特兰大奥运之后咧，佢就翻嚟讲咗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 廿四年嘅金句吓， 系啊， 呢 个好犀利嘅。 我而家听我都有起鸡皮。 有啊，嗰阵时我都话一个经历系咩咧？因为有报章咧就用咗佢呢个金句咧搞咗个征文比赛，就话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然后就叫大家咧，你有冇一啲咧觉得自己都系由認為自己是垃圾自暴自棄咧，改過自新的一種經驗咧，就投稿去到佢哋嗰個報紙度咯，就用咗呢個做金句。 Okay， 我係有投稿嘅， 係咪啊？成功啊！ 哎呀，我話我係一個哮喘病人啊，我憑住不屈嘅意志，用跑步咧克服咗佢。哇！嗰陣時報紙即刻咧， 你真係作嘢嘅真係， 真係我克服咗。 我知， 所以你好叻啊！你即刻記得啦，呢個就九六年啊，山神嘅金句。 係啊，我哋都會有一個紀念品咧送翻俾你嘅，清，多謝曬， 拜拜。 Thank you， 拜拜。继续打嚟啦，1872388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旧歌新唱呢条桥咧，经常都有歌手啊或者系乐队运用，但系用得最成功同埋彻底一张咧，就系嚟自90年代嘅。嗱，而且咧仲系一发不可收拾。呢条桥咧一路咧系玩到今日。对 Doctor Music 嚟讲啊，呢啲咁嘅专辑咧，系 marketing 嘅同事谂出嚟咧，多过 artist。嗱，皆因咧翻唱旧歌，仲要群星拱照咧，真系唔简单噶噃。最低限度啊，好多嘅歌手艺人咧，都要对呢一位嘅艺人咧，系有一份尊重同埋认同先得。开始先河咧就系1991年，由于歌曲版权公司咧系以高价买咗 Elton John 嘅作品，面对住一个咁大嘅投资，几时先至会归本呢？於是乎，版權部嘅老闆就靈機一觸，走到去唱片公司嗰度攞人，灌錄咗張群星拱照 Elton John 作品嘅 CD。基於 Elton John 好多優秀嘅歌曲都係陪伴住唔少嘅歌手長大，所以呢個消息咧一傳開去咧，就個個都話要嚟唱，個個都話要嚟高興一下。由 John Bon Jovi 到 Phil Collins、Rod Stewart 到 Sting， 連 Eric Clapton 同埋 George Michael 都話要嚟唱一張完全冇 Elton John 把聲嘅 Elton John 大碟。Two Rooms 就是这样面世。 出咗之后啊，口碑非常之好，加上咧个歌手咧都好似比赛一样，大家系绞尽脑汁，将精彩嘅演绎咧系投放响呢一张唱片里边，亦开始咗群星拱照某一啲作家或者系歌手嘅潮流，一直咧就系沿用到今日。嗱，最有趣嘅就系呢一张 Two Rooms 嘅大碟，竟然咧系冇人翻唱 Elton John 最脍炙人口嘅作品《Candle in the Wind》。六年之后，当戴安娜王妃交通意外去世之后， Elton John 要自己用那份新的歌词再来到翻唱翻，来到悼念 Lady Diana。 Candles burned out long before your legend ever will。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谁和谁长吻都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同行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话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爱，没有温柔和鲜花，直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 其实佢嘅金句都唔少啦，系咪先？ 我哋都有个 list 揸住咗喺手嘅。 系啊，黎明啊，顾嘉尔分版啊，我电话号码8738，有位听众都等紧啦。Hello， 你系边个？阿 Yan， 系 Hello， 你哋好。 Hello，Yan 你好， 你好，风吹花会啊。 Yan 你好，我哋有三个主持人，曾志豪、桂花田同埋黄耀祖，你拣边位？ 我揀阿豪仔啊，唔该。 好啊，好啊，诶、哎，就用呢句啦。 佢呢边点咧？我揀豪仔，其实好难讲嘅，其实、 啊、就用呢句啦。嗱，我咧就提高少少难度俾你啦。 哦，好。 系啊，哇，你几开心先啊？黎明讲嘅、哦，我讲到明系黎明讲嘅。咁咧，佢就试过喺2016年。 佢就喺中环海滨咧，就喺嗰度就想搞演唱会。咁点知咧嗰阵时咧，佢拣嗰个即系中国制嘅帐篷咧，就唔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咧，就要被逼拆咗啦。咁当时咧黎明咧就走咗去现场就解话嘅。咁佢仲留低咗咧一句嘅金句，就喺当下嘅。咁请问你记唔记得佢嗰阵时嘅金句系咩嚟嘅咧？ 都好出位噶啦呢个。 哇，今次调转啦，系咪翻个金句系咩啊？ 系啦，系啦， 个典故就 系 咁啦。 唔 系啊， 因为咧嗰个系一个嗱，俾多啲背景你啊，就 是、 因为咧一个户外嘅演唱会嚟嘅，系啦，同啲。外面啊，里面啊，内面啦、啊，我哋咁样讲啦，我哋用呢个字嘅系有啲关 系 嘅， 系 咧，即系十一个字啊， 系 啊， 有个俾个 tips 你，有个心字嘅， 系或者有外围内围啦，我话俾你知， 哇，咁啊出晒啦，应该 会都未必一定记得嘅，因为譬如你头先我哋咁讲咧，我未 exactly 即刻记得咯， 系。 咩叫内围？咩叫外围？ 佢之前有冇讲少少少少？有冇 tips 啊？ 嗱，佢有外围啊，有内围啦， 咁 仲有啲核心价值啦。 有冇印象啊？ 有冇印象 啊？呢件事有印象， 系、啊。 我记得好似第一场都开唔到啊，搞到咁样好似，因为呢一件事。 但系佢好似好快就出嚟讲嘢咁样，然后话佢哋收得咗啲嘢，咁所以人话佢做得好好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冇错冇错。 佢自己走出嚟咧，即刻做咗啦，好似做记者访问之前咧，喺自己嗰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即刻做咗一个拍咗段片，就解释翻系咩事咁样噶嘛，系咪？ 系啦系啦， 系啦，好有承担嘅一个歌手啊，系啦，佢仲话：哎呀，核心嘅咩咧？ 核心嘅。记唔记得？嗱，佢有嗱，俾你拣啦。佢当时系讲核心嘅大围，系核心嘅 胸围。 好， 定系讲核心嘅外围，即系核心嘅外围啊？定系核心嘅外围系核心嘅内围咧 ？A、B、C。 D 同 D 系咩？我唔好意思。 C 嗱，我讲多次 C 嗰句俾你听啊。核心嘅外围咧就 系 核心嘅内围。你觉得 C 嘅机会大唔大咧？ 你支持下佢哋啦。 你记唔记得呢句啫？ 佢好努力噶啦。 系啊。 阿 Ian， 真系唔好意思。 你唔紧要，嗱， 支持下， 你 上 面先啊。 最后答案嗱，你觉得佢系讲核心嘅大围啊，定系讲核心嘅外围？ 核心大围同外系咪应该核心嘅外围啊？如果咁 样，阿 Ian 有多啲信心。 当时黎明解话嘅时候咧，就讲咗佢核心嘅外围就系核心嘅内围。后来啲人就问佢：喂，究竟咩意思啊？佢话嗱，核心咧，我哋可以睇到个外围，但系外围里边咧一定系有内围嘅。咁如果内围里边仲有个小核心咧，你喺外边睇个窿挖入去望咧，就会见到个外围。就取决于核里边有几多个核啦。佢真系用核嚟写嘅，所以就衍生几多个外围同埋内围，清楚？ 系啊，梗系清楚啦，黎天王系咪？ 系啊，明晒明晒。 呢个咧即系一个金句嚟嘅，都答啱咗啦。咁我哋之后寄翻礼物俾你阿 Yan， 系啊 ，OK， 唔该晒， 多谢， 拜拜。 正啊，真系黎明真系有多金句。 我觉得可以同佢做朋友。 你啊想啊？ 你一定唔会空到食早餐噶啦，你一日食三个早餐啊嘛。 系咯， 我食早餐之前一定食嗰啲嘢先。 OK， 咁我哋听到个电话啦，好唔好？Hello， 阿 Kate 小朋友， 喂， 你好啊， 你好啊，阿 Kate， 你几多岁啊？你几多岁啊？ 我十岁。 你十岁啦？你大个肥妹仔喺度埋山茄佢哋嘅喎。好啦，咁你有冇问题想问我哋啊？ 你哋出啦。 我哋出，好，你拣阿祖哥哥定系拣阿桂花田姐姐啊？好啦，等我嚟啦，唔使点算啦。阿祖，我今日问你个问题啊。好，呢、這个系一个女歌手接受访问嘅时候咧，答过嘅一样嘢嚟嘅，你就未做到嘅。你十岁，佢就咁讲啦。佢话个个都拍拖，唔通个个都想拍拖咩？究竟呢一句说话系边一个女歌手讲嘅咧？嗱，你可能未必识答嘅。我听到你后面有好多家庭， 佢话真系唔知道、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 个个都拍拖，唔通个个都想拍拖咩？ 嗯， 因為呢句說話又有好多演變咗出嚟嘅，個個都食飯，唔通個個都想食飯咩？ 係啦，個個都做嘢，你個個都 想做嘢咩？係啦，記唔記得邊一個女歌手講嘅咧？ 可唔可以俾少少 tips 啊？ 好，呢、這個女歌手咧係一對女子組合。佢哋兩個人咧就一齊出嚟唱歌嘅其中一個組員嚟嘅， 係啊， 都成軍咗好似15年噶啦，呢、這個組合、 啊、 都好紅噶，打側手翻嘅佢哋會出道嘅時候， 係啊，屋企人幫下手啦， 係咪阿 sa 同阿嬌其中一個啊？ 係啊， 咁你估下邊一個啊？咁 二分一機會 係啦，嗱。 唔使咁惊啦，系啊， 是但一个都中噶啦。嗱、 啊， 你求其讲一个先，我哋都会帮你噶啦，好唔好？ 有嚟答一二三。 阿 sa， 就唔系 你个朋友， 就唔系啦， 系啦，所以你答啱咗系阿娇啊，就系咁样。其实阿娇都真系好多金句噶， 系啊系啊 ，OK OK 系啊， 好叻啊你。 你知你知阿 sa 阿娇噶嗬？ 识嘅， 识嘅。都知嘅系咯。 头先我哋就话系阿 sa 就啊，唔系即系你头先答阿 sa 就话系啊，唔啱嘅呢个答案，所以你又讲啱咗。 系啦，系阿娇啊，真系系啦，呢个补充你系咁做啦。 我你越补越错， 越补越冲咯。 系啊，明明就系你答阿 sa 个拍档啊，所以你梗系啱啦。 咁恭喜你啦， 恭喜你阿 K 座，我哋几分礼物俾你啊， 好唔好啊？ 佢都好紧张。 好，多谢晒，拜拜，真系。有冇睇过啲咩金句咧？你会觉得系我哋可以自己互考啊？ 我从来都冇掂过钱噶，我对钱冇兴趣。 哇，呢个真系唔知喎。 呢个真。咩咩界别噶？ 大老板， 大老板，李嘉诚， 再大老唔系唔系唔系 sorry 唔系香港嘅，唔系香港嘅。 乔布斯， 两个字， Bill Gates， 唔系两个字 ，Steve Jobs， 系佢系一只动物加天上加个云。 吓，马云 ，yes， 哇， 我最憎钱噶啦，唔系我最我从来都唔掂钱噶咁样。 听日见啦， 好啦，拜拜。